in 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是一个好天气，适合大伙出行和户外活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00到21:00，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嘉宾和大伙一起来关注一下养老这个话题。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的加深，可能养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避免的一个话题。那现在我们国家的养老市场呢，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也有很多新的形式现在逐渐的萌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嘉宾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助老服务的苦与乐。 养老能否成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有机结合？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嘉宾与您一同探讨。 今天呢，我们给大伙首先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养老专业委员。 你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大家伙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小麦，也欢迎小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跟二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会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养老这个话题。可能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开避不掉的一个话题，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天可能会，听众朋友会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养老这个话题。可能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开避不掉的一个话题，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天可能会感性的说一说吧。 现在的这个变化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现实，就是我们原来都是以中国是以家庭养然后来去承担一些养老的服务。那家庭成员其实很多时候不代表说不养老就是不孝了。所以这个可能会是从一个原来说家庭养老转化为社会化养老的一个变化。对， 也跟我们的社会发展的进程有关系。以前大家都是在家门口去工作生活，所以说照顾老人我们说有这个先天的优势和条件。现在大家伙很多人都是外出打拼，去一些大城市甚至去其他的这种地方工作和生活，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让老人更多的去居家养老，所以说面临更多这种社会力量的参与，让我们的养老模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同时呢大家伙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于养老问题，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也和大伙带来了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这个题目啊有一点专业性，是问问大家2017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 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 2.4 亿人， B 选项是2亿人， C 选项是 1.8 亿人。在2017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到底达到了多少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吧。2017年年末，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到底有多少呢？ A 选项 2.4 亿人， B 选项2亿人， C 选项 1.8 亿人。 王燕子，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养老专业委员， 让 1.8 亿人。 王燕子，乐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养老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市志愿者服务联合会理事，北京老年痴呆防治协会理事，北京市石景山青年委员，连续多年获得北京市孝星称号，全国孝亲敬老之星，第26届北京市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投资家，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今天呢，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养老这样的一个话题。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王总首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中国养老这些年发生的一些变化。想问问小麦哈，其实我觉得小麦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知道小麦其实我们说祖籍也不是北京， 对， 这个家里的老人是不是也现在还在外地啊？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母亲其实她还在我的老家济南那边，但是呢她不能到北京来，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我姥姥，我姥姥今年呢是快90岁了、然后她呢就是慢性病糖尿病嘛，已经有40多年，其实一直很需要人照顾，特别是有这种专业医学背景的这样的照顾，所以她身边离不开人、那我妈妈呢虽然她现在身体很好，但是因为他要照顾老人嘛，然后他也没法说，哎，我去旅个游啊，或者是我去出个远门啊，所以他就等于基本上是被我姥姥拴在了那个老家那个地方、所以这对他来说呢，其实有家里有长辈在，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呢其实也是虽然退休了，但也不能像他的那些其他的姐妹们那样说，我全国各地我敞开了哪儿去旅游的时候，他也是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个事情、那而且老人因为他需要这种他首先他不喜欢去这个养老院、那觉得我这个子女都在，我为什么要去养老院、然后第二个呢，他又离不开这种人，那我妈妈可能照顾不过来的话，他也希望说，哎，我在家附近能不能那个有人可以比较专业的这种人士能够帮助到我妈妈来照顾老人、是这样的一个愿望。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妈妈现在还承担着她的这个养老任务。 对。 还是要有姥姥照顾，姥姥的年纪比较大，而且呢有慢性疾病， 对， 这个时候妈妈首先是年纪也不小，体力不一定跟得上，同时还有一些专业的我们说医学的知识， 对， 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帮助来辅助一下才能照顾好姥姥。 对， 那问问这个王总，像小麦面临的这个情况可能很多家庭都面临着，尤其是我们说这种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这种情况，家里有一个特别高龄的老人、这个时候呢对于很多我们说年轻人来说，这个时候不但自己的父母需要照顾，自己的爷爷奶奶还需要自己的父母去照顾，这个时候可能面临的困难就会更多了、那作为比如说这种社会的养老的力量，能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还真可以啊。当然一个是要说明一下，小麦就是姥姥是90岁，然后糖尿病，然后她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她自己行走啊还是这些有没有困难？ 他其实现在呢说在家里这样的自己的走动其实是没有问题，倒没有说卧床不起的那种状况，倒没有，是自己在家里可以行动，但是他不敢出门了、可能比如说出门的话是绝对需要人这个搀扶或者是推着轮椅这样来走的话，因为走几步就会很累， 这样的状态。 Okay, 对，因为其实是比如随着这个老龄化提升以后，一般到了80岁以后，其实老人的这种自理能力会逐渐下降。 嗯， 啊，这个其实就是后高龄的一个出现，它会必然产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们其实现在有一种服务，就是在社区和居家的这个养老服务里面。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北京也在做社区养老驿站。 嗯， 然后社区养老驿站呢，其实它就是在这种社区站建立一个综合服务站点，啊，它有短期托管、日间照料、老年餐桌，同时还可以派遣专业的护理服务员上门服务。那比如说像小麦，姥姥这种情况，她妈妈想出去玩，其实在她可以把老人托管到做一个短期托管服务。 嗯， 她比如出去玩一个星期。那这个老人就可以在我们的站点住一个星期，然后等他们回来了，其实就是妈妈回来，然后还可以就老人再接回家，就他也没有离开他居住的那个熟悉的环境。 嗯， 然后我们对这个老人的身体状况呢也比较了解，然后我们同时是有专业的护理人员，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养老护理的专业培训， 嗯， 然后他们可以来提供这样的专业护理培训的服务。那么包括比如说是糖尿病，那他可能就是有糖尿病的饮食， 嗯， 然后糖尿病他的营养啊，还有他的一些运动啊，他就可以，我们其实是会每天会有定期的运动服务，然后协助他做，像你刚才说他不能走， 对， 啊，走的比较，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照顾情况下， 嗯， 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每天他可以有一些行走，嗯，包括一些老年操，然后这些其实都会在我们的站点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尤其是这种长期照顾，就一个老人，就是其实是小老人在照顾老老人的这种情况哈，我们在社区碰到很多。那我们其实这种服务有点像家庭喘息服务，因为他在提供这种照顾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对， 他会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是没有休息的，而且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老人的时候，其实他的情绪和他的专业都有很大的压力。 嗯， 所以其实如果有我们这种专业服务机构来提供这种服务，其实对这种家庭其实可以提供很多的支持。 嗯，像这样的这种服务需求，也想问问哈，我们有没有一个统计或者说分析，未来会不会更强烈？因为我想了一下，像我们说我们父母这辈可能家里兄弟姐妹还比较多， 嗯， 老人们之间还可以相互，我们说有个换班的，你照顾几个月我照顾几个月，有人能替把手。但是到了我们这边，小麦，像我们80后或者说后面就90后独生子女家庭生长起来的这些孩子， 嗯， 当我们再要面临着这种养老的时候，没有人能给我们替手了。 对， 再一个我们照顾的老人就是爸爸妈妈， 嗯， 然后呢同时还有可能这个我们说爱人这边，公公婆婆这边，这样的压力会不会更大，需求会不会更多？ 对，肯定的。因为独生子女家庭包括少子化，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人口学的统计上已经是，就是我们的老龄人口和我们的出生人口，就出生人口在逐年下降。 嗯， 而且它是随着社会发展，其实是一个就是必然的一个断崖式的这种下降的。所以就是老年人口是一个在巨大的金字塔才越来越多，年轻人口在越来越少。 嗯， 那在这种前提下，其实现在其实在人口学的统计上已经是，就是我们的老龄人口和我们的出生人口，就出生人口在逐年下降。 嗯， 而且它是随着社会发展，其实是一个就是必然的一个断崖式的这种下降的。所以就是老年人口是一个在巨大的金字塔才越来越多，年轻人口在越来越少。 嗯， 那在这种前提下，其实像你说的，就是以后你刚才说是照顾四个人老人哈， 嗯， 其实不是，可能是8个，甚至随着人口，就是我当时在， 因为我们寿命越来越长了， 对，越来越长。因为我在日本看到，就是到因为日本现在已经是后高龄社会了， 嗯， 他们百岁老人都不稀奇， 嗯， 所以我们其实未来可能你要照顾的老人，就是一对年轻人，他们可能是6个8个，甚至还可能会更多， 嗯， 啊，所以这个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就肯定是要寻找啊，不管是在家庭中间需要一些护理专业的护理人员的上门服务啊，或者是驿站的这种短期服务，甚至到住到一些社区养老机构里头， 嗯， 或者现在也有叫养老老年公寓的社区， 然后它可以有一些住宅式的这种服务啊、 嗯， 都是针对老年人来做的这样的一些 对、嗯、服务的这个需求，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多。 嗯，那也想问问您，现在我们在我们说养老这个整个的产业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这是几种模式，有养老院的模式，有这种居家养老，我们请专业的护理人员上门，甚至有很多朋友比较传统的这种，请一个我们说这个家政人员或者说 保姆 上门在家里住着照顾老人，还有这样的模式，和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这种我们说社区驿站的模式，他们几个是在现在整个这个养老产业当中是相互补充的吗？他们所面临或者所针对的人群会有差别吗？ 倒是不能说是相互补充，我觉得是就是共同构成了，因为这个养老服务的需求量和老年群体的量和他们的需求的差异度是不一样的、 嗯、就是满足不同的老年 人 的需求 的，因为比如说确实有老人，就是大部分的老人其实还是很就是社区居家会是未来的主体方向。 嗯， 我们北京有一个叫9073，就是3%的老人会住到机构里，90%的老人会在家庭里，7%的老人其实是在社区，所以就是基本上97%的老人都会社区居家未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养老。 嗯， 而公就养老院的这种模式，其实它在建造成本上和这个我们现在土地上找这样的一个土地上，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社区居家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低成本的又能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也会是未来真正社区就是养老解决的一个主要的方向之一。因为国外很多也都是在从原来的养老院，原来是他们会在郊区盖很多养老院，但后来会发现很多老人是不愿意去的。啊，一个是他就觉得他离开了他原来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熟悉的、 啊、不管是中国人老人还是外国老人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他们后来其实很多养老院他也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入住率，然后他就会搬回到就是他其实慢慢转回到社区里头，会建立一些小型服务机构，就是小规模多功能，然后会建立这种社区居家的服务的专业服务的一些链接。所以实际上社区居家会是未来的主体方向啊、但是并不排斥就是机构其实因为在这个整个的我们说的这个大量的这个2.4亿60岁以上的老人的这个群体里头，哪怕是3%，其实还有几千万的老人的这个人口 数量也很多， 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很多机构养老的服务方式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它是共同构成了整个的社区就是一个养老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对，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些每一个都是有自己所面临的这种群体，因为像我跟我妈妈沟通说以后老了以后说什么样的养老模式，然后呢我就说你肯定是要到我身边，我得把你接到北京来在我身边养老啊，我妈就说我才不要在你身边养老呢，我们几个同学都说好了我们到时候要去一个养老院。我妈是这个心态，她不愿意跟她玩得好的这些同学或者小伙伴分开。然后呢这个时候又有一些像居家养老的可能这种不太现实的地方，现在家庭每一个人可能住的都比较远，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个时候他们年纪大了再想聚在一起，不能说再重新买房子不太现实，可能这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养老院可能是可以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我们说物理空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但是有很多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 对， 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这个时候呢像社区养老的模式可能就是更适合于他们。 嗯， 好，那想问问小麦哈，小麦之前是去参观过这个乐龄的养老驿站，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驿站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这种社区养老到底能给老人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其实我当时去参观的咱们乐龄的这个机构呢，更像介于一个驿站和这个养老院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首先它的规模来说呢，比一般的这个社区驿站要大一些，它大概有3层楼，那么里面呢也有一些这种像养老院那样的房间和床位，有单人房啊，然后有这个双人房啊，然后还有多人的这个房间。但是呢这个床位它跟养老院有一点不同的是，它虽然也有这种可以长期入住的，但是更多的呢是面向社区老人开放的，就像刚才燕人主人介绍到的那种，它是一个短期临时你可以入住的这样的一个房间。那里面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专门的慰老设施，比如说它的这个桌子的这个脚都是圆形的，然后还有一些桌子呢它是适合于这个轮椅能够出入的，然后包括在这个浴室啊洗手间呢它有很多的这种防滑设施，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扶手的这个改装，就是一些这种无障碍的这个服务设施都是要体现在这个驿站里面的。同时呢它还会有这种 老年食堂，然后呢还有这种图书室，还有阳光房，那老人可以在这里做这个桌游，就是一起玩这个，比如打牌啊，打麻将啊，然后或者是晒太阳读书啊， 有点像我们说这种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 对对对，有一些，然后还有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健身的设备也有。而且当时我去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场地，就是可以是有专业的这个服务机构，他过来做这种体检，然后那边呢也有设备在那里，然后也有的老人呢也可以去应该是免费的这种体检。而且呢他的这个选择的地点很有意思，他就选择在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旁边，就是等于是一个大院子里，可能这边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养老驿站。这样的话，如果住在这个驿站里面的这个老人，比如说他需要什么专业的这种医疗照料的话， 医疗服务 非常方便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医生就可以过来进行这些医疗的这个专业服务。 好，那下面让这个我们说燕蕊主任王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个养老驿站像小麦刚才看到了有很多的这种功能哈，还有哪些是小麦可能光是参观没有发现的功能吗？ 小麦看到蛮全的，但我要稍微就是纠正一点点，就是因为小麦看到的那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养老照料中心，它是一个街道级的养老照料中心，它有点像机构性的养老服务，但是因为乐龄其实在推的叫社区居家服务，所以我们其实是把养老院也要开放出来，就是我们每天中午在这儿吃饭的老人是来自于这个社区周边的老人的，那住在这块的老人也是，就是他的家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们很强调这种在地化，那中午吃饭的老人跟住在的老人都是邻居，他们也会聊天，然后也会开活居家服务，所以我们其实是把养老院也要开放出来，就是我们每天中午在这儿吃饭的老人是来自于这个社区周边的老人的，那住在这块的老人也是，就是他的家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们很强调这种在地化，那中午吃饭的老人跟住在的老人都是邻居，他们也会聊天，然后也会开活动，然后每个月的生日会呀，然后最近中秋节他们要准备，正好这段时间他们要准备做月饼了，所以这些活动是就我们很强调社区化的这种模式，这是不管是小型的驿站和养老照料中心，那个叫街道级养老照料中心，它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想它不是一个封闭式的养老院，它是一个社区综合服务，短期照料长期托管，然后日间照料，老年餐桌，然后我们还会对周边的老人做一些独居老人的访视，它是一个政府购买项目，那就是一些空巢老人之前经常会在家发生意外，我们会派我们的专业社工定期去探访这些老人，我们也会给一些困境的老人提供一些居家的一些照料服务，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就是开展的这种社区综合性的服务。那在这里头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目前也做了有十几家这样的一个机构，就这个可能乐龄一直在探索的这种模型吧，就是社区居家小规模多功能的这种服务， 也就是说这样的社区驿站更多的是为老人们提供了一个我们说短期的聚集的一个场地，一个平台，同时有很多专业化的服务， 对对， 而这些驿站并不以比如说老人长期的入住，比如说我在这儿就像养老院一样，我可能一周或者说一个月可能有家里人来探望一次，老人一直住在这里面，不以这个为主，更多的是老人比如说来享受完了服务之后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去继续生活， 他还是有长期入住的，长期入住的这种服务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我们的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因为长期入住它的收入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我们同时还开放了社区服务，社区服务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就是长期服务是一定要有，然后同时在一个基础上在做，它不是说不做这个，而是以这个为长期照顾是一个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呢，在社区中我们也会看到是失能和失智的老人， 就是没有生活自理照料能力的， 对对，就是就不能自理或半自理的这种老人是最需要照顾的，所以这个实际上他的短期和长期的照顾需求是蛮高的，那但是我们同时面向社区了开放，就是来的老人有一些活跃老人，也有一些半自理老人，也有一个轻度的一些认知的这种症状的一些老人，都可以在这儿，我们都会设计这样的一些工作，来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驿站其实既满足了这种长期入住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这种短期的需求。 对对对，是这意思。所以它的就是模式其实是 就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在探索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才发现，它既能让机构持续运营， 嗯， 又能更好的符合了群体的需求。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灵活的选择，对于老年人来说。 对对对。 由一开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享受短期的这种服务，比如说先小餐桌，我来这儿吃饭，哎，觉得服务不错。然后呢，当我有一天真的可能需要这种我们说长期入住，我失能半失能的时候需要照料的时候，这个环境我熟悉了，这照料的人可能我也熟悉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选择长期入住。 对对对。 好。先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这个冰心 DBX 就想问问您说，海淀区花园路街道现在有没有这个驿站的入住啊？想问问您。 现在北京市其实在推动社区养老驿站的这个政策， 嗯， 所以在目前据我应该差不多北京有500多家社区养老驿站挂牌，但是具体运营可能还是要看各个地方的一些政策。那他可以上北京市民政局的网站，去北京市民政局的网站上可以搜一下养老驿站，看看在海淀区应该也是有的，就是看在花园路附近是不是有这样的 驿站，有这样的机构。 对对， 那乐龄的这个养老驿站在海淀花园路这边有分布吗？ 我们没有，我们目前对，很遗憾，我们目前主要机构是在石景山。我们现在在石景山有一家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和9家社区养老驿站。 都是集中在石景山区。 是以石景山区为主的。 好，所以说。这个海淀区暂时还没有哈，但是这个王总也说了，其实咱们北京市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说社区养老驿站现在都在进行推广，大家可以在北京市民政局的网站来查询一下。 对， 其实大家伙提供的这种服务，根据您的了解，是不是大同小异，都有比较类似的地方？ 也不完全一样，因为有些驿站呢，它还是会有它各自的特色的。有些驿站它比如可能是它场地有限，它有的没有开展短托的服务， 就是长期住在这里的。 对对，它还是以活动性为主。然后，而且有些比如，因为其实一旦做长期的照，就是这种入托24小时入托服务，对你的护理的团队要求蛮高，就是你必须要保证 得有人， 对人员的倒班，然后它的专业性，然后一旦因为老人在这儿摔伤啊，然后发生压疮啊，这都会是变成一些就是比较大的事故。所以这个是需要你的专业团队在背后支持的。对， 所以说大家也应该问一问，如果有兴趣想要去比如说这样的驿站的话，提前打电话或者是咨询一下这个驿站到底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有些驿站不见得每一个驿站都有这种我们说长期入住的这种服务的。 对，因为北京市的驿站它现在有6大功能，它并不就是比如日间照料，然后呼叫服务，然后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然后还有一个住医住浴啊，这可能是6大类的服务。但这6类服务并不要求所有驿站必须都有，可能你有几项是你的比较重点的就可以。对， 好，我们继续来说回这个养老驿站哈。那一个养老驿站大概覆盖的这个范围或者覆盖的人群会达到多少呢？ 我们基本上我们觉得一个驿站其实可以覆盖它周边2到3个社区。我们现在实际上比如每天中午来吃饭的老人，大概在50到100人左右啊，他会有的吃过来吃饭，我们也会提供上门送餐服务。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入托的老人，我们是15张床位左右，那比如留出9张是全托床位，然后有5、6张是日间照料的床位。然后它会有一个循环性的这样的一个周转。然后我们还会服务于上门的大概100-200位这样的一些居家老人。那在这个他会辐射，就来这儿吃饭的老人就不会仅限在这个社区，他可能马路对面的社区那2-3个社区都会在这儿。那他等于大概步行10分钟以内。 也就是根据功能的不同，他所覆盖的人群也是有差别的。 对对对，对，是的。 好，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嘉宾一起来说一说养老这样的一个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发展、新的变化。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上面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不要忘了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2017年年末的也是有差别的。 对对对，对，是的。 好，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嘉宾一起来说一说养老这样的一个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发展、新的变化。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上面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不要忘了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2017年年末的时候，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多少了呢？其实在节目当中，这个王总已经不小心透露了正确答案哈。3个选项 ,A 选项2.4亿人 ,B 选项2亿人 ,C

上半段的时候，两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了目前我们国家现在养老发展的一个局势，这个格局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组成部分。那下半段我们也和大伙儿来具体说一说很多大家伙儿特别关心的这种实操性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特别想问一问嘉宾，说这个如果老人在家中居住的话，能不能请这个驿站的工作人员上门进行照料呢？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情况，第一类情况就是老年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家庭的生活环境，还有一个可能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我们说卧床失能的老人，他没有这个条件说这种活动的去社区服务中心或者说社区驿站享受服务，能提供这种上门服务吗？ 上门服务我们目前是把它分割成一些具体服务内容。 嗯， 那比如上门服务的就是尤其针对失能老人的话，那他可能比如住浴，常年 帮着洗澡， 对，常见洗澡，那个常年卧床的老人的洗澡问题，然后我们会定期拜护理员，然后来提供这样的上门服务。那还有像我们会提供的，就比如说卧床老人的这种压床护理，就是有些老人因为他常年卧床，身体会发现一些就是皮肤破损，然后导致压疮 什么的。 对对，这个呢，家属有的时候在护理的时候其实是不太专业的，我们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护理服务的指导，包括也会定期可以，我们的服务是以小时服务为主的，我们没有做到24小时的，就是派遣的那样的一个服务，那个服务可能对人力要求比较高。就是我们的人力比较紧张，主要是人比较紧张，可能派不出去这种24小时服务的。 也就是说提供这种短期的服务项目可以上门。 包括我们会有那个就是住行，因为我们还有爬楼机的服务。那有些老人是那个就是卧床以后他想去医院，然后其实那些老楼是没有电梯的。我们会帮助就用爬楼机把老人从楼上接下来，然后他会送到医院。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但是它就是像那种24小时的话呢，可能还是以保姆为主。因为你专业的，数据上你专业1小时的服务的费用和你24小时的费用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洗一个澡是150，那你要1个小时或者你变成8小时，那就比较贵。对。 好，所以说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提供这种上门服务的。那想问问小麦，比如说上门服务，你作为年轻人来说，这个老年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像比如说像姥姥，她现在最需要的这种服务，你觉得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就是像他刚才说到的这种出行，那很多出门不方便，那你比如说 老楼没有改造电梯， 那我妈在家给她做个饭可以，但你说真的她摔了一下自己也没法走楼梯了，然后我妈肯定是背不下她来的。然后呢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不在身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去从社区找人啊，或者是从原来单位找一些小伙子啊过来给帮个忙，能把老人背下来啊。但是其实背的过程中你可能不专业的话，对对对，这其实也是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和原来我们的邻居啊，或者说一个院里面的人大家都认识，还有可能。 对对。 现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隔壁住的谁，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对，你想找人也不知道到哪儿找去， 不知道该找谁。这个时候可能只能是找一些物业，然后物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时间来，多久能够到你家来提供这样的服务，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 对，而且你说我1个月3个月的有一次，人家也就帮忙了，对吧？那你真是比如每周都要去，或者那确实很不方便。 这个时候就会遇到问题。现在就可以在社区驿站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只要付费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 对。 那也想问问这个王总，现在比如说如果享受这种居家的这种上门服务的话，是需要提前预约吗？还是说我可以现在做到，比如说我打电话可以预到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之后让他来上门？ 还是要提前预约的。因为他的那个时间排班，然后就是我们也要做一个提前的规划。每个人的就是工作强度和工作能力和工作的对应 排班得排一下， 要排出来，对，要排出来。可能有也会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有老人提出来上门理发，正好这段时间如果这个服务员可以的话，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派，但我们不保证说你现在打电话我现在就能派人，那个可能是 还是需要提前进行预约。 对对对对。 那这个的提前量大概多久是比较合适，可以保证预约的？ 2天左右就可以。 提前2天左右。 两天说一下就行。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人力问题哈。之前我们邀请很多嘉宾聊到养老话题的时候，大家普遍都在反映一个问题，专业的养老人员其实现在对于养老机构也好，现在对于这种社区的这种服务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缺口。 对。 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在人员这个方面我们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既要保证质量，同时数量上也得跟上啊。 我们其实还是通过就是专业的培训，然后目前我们的同事呢，一个是他入职的时候因为我们来自于各行各业，有的人他是原来学养老护理毕业的，有的是原来学社会工作毕业的，我们主要是这两个专业的是来自在我们这儿做工作的，那么我们其实是，但是有些呢是原来没学过的啊，那他其实原来是学什么的都有啊，学法律的，学什么行政，学文秘都可能，然后他愿意投入到养老这个行业里头，那来的时候肯定是要接受培训的啊，接受入职培训，然后才能开始这种工作。那我们每年也会有系列的专业的培训啊，专业技术的一些培训和指导，然后包括会跟他的工作的绩效挂钩，然后跟他的质量我们要做检查的这种跟他工作挂钩，然后其实来提升保证他的一些服务质量。那团队其实是人员永远是最缺的，因为就是在过去其实这几年发展里头，就大家对养老这个行业，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很需要，但是呢这个行业确实不太挣钱，然后他的那个工作强度是比较大的，而且跟老年人在一起呢，其实你要面对的是老人的就是你要想到他的吃喝拉撒，然后一旦是失能老人这一部分，一说照顾老人，就是还是有一些传统的一些想法在里面，所以我们觉得确实是蛮辛苦的一个工作，但是也取决于你是不是喜欢这个行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里头就是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不断发现这样的一些伙伴能够真正加入进来，然后能够共同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相信所有的机构其实哪里现在 都面临这个问题， 而且都缺的是人才嘛，然后那就是那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从一线服务中慢慢发现有一些就是他可能成长起来的管理人才，既缺一线的专业护理人员，也缺中高层的管理人才，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也许看好养老，他愿意投身进来，然后真正去做这些事情，对。 所以说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国外的经验哈，因为我了解到其实国外的这个我们说养老院也好，国外的这种社区的养老的服务也好，其实它的价格并不是很便宜。我们国家刚才你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养老业现在其实是不赚钱的，但是既然是不赚钱的情况之下，还有很多的养老院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有点高的让人难以接受了，这可能是不是存在着一个矛盾？ 是这样啊，就是国外很多养老呢，它其实是走的保险，比如说在日本，它有一个叫长期介护保险，长期介护保险相当于我们的社保、医保，它是一个强制性保险。那你年轻的时候，个人交一部分，企业交一部分，国家交一部分，等到你在日本是65岁，等你到了你因为身体机能下降而需要护理服务的时候，那就可以找到这样的，就是他有评估机构给你评级，1到7级你需要哪些服务，然后有服务菜单，然后最后是由专业的服务机构来提供这种服务。那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这个服务的90%是由保险付费的。 哦，有点像我们说的这种服务的采购， 有点像我们的医疗保险嘛。我们医疗保险也是，我们去医院看病70%、80%、90%是由保险报销的，个人只付10%。那所以包括像美国、欧洲很多国家，它其实都是有保险在后面支撑的。 做支撑的。 对，如果你纯粹靠个人支付，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压力 会比较大，因为它是一个长期支付的一个过程。然后，而且确实你说。中国我们也一直在说是未富先老，我们本身的基本的保障，比如医疗还要付一部分，然后我们的自费部分也不少，那还有我们可能他的退休金的标准其实并不高，我们当时测算北京市的退休金的平均工资标准也就在3000出头，那所以他确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你说他负担这样的一个养老服务确实是有一定的压力的，但是他的成本同时又在这儿，因为我们服务的人群比如说按照1:3的比例啊，那最就是我要服务9个老人，我至少要有3个护理人员，你还有管理人员，还 还要社工，那一个站点的人力成本，其实我们现在人力成本也不低，五险一金算上，然后每一个的这个6000左右，5000-6000的工资，所以它其实这个成本又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东西，那它的支付力弱，那么成本又这么高啊，因为服务嘛就是靠人， 嗯， 人慢慢会未来也会越来越成为人工会最越来越贵的， 嗯， 所以在这个里头其实我们也在大力推动像那个就是养老保险的一个就是政策的一个落地，我们也叫长期护理保险啊，包括我们石景山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啊，所以未来其实长期护理保险如果能够启动的，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因素。 嗯，不仅是行业受益，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一个老人来说可能也是受益的， 每一个人都受益， 对，家庭也受益的。 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说通过更多的节目让大家了解到目前我们养老行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希望有很多对应的政策能够尽快的出台，带给我们这个行业新的发展，同时带给我们更多我们说每一个人这种养老方面的实惠。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伙提出的问题哈。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问说，这个养老驿站的话能不能够加盟的形式加盟到这个乐龄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养老驿站的这个模式当中呢？ 目前现在有一些是可以的， 嗯 啊，我们目前还没有启动这种加盟方式，但是我们在给一些机构提供这种专业的技术咨询。 嗯，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听完节目之后觉得哎，我需要做一个养老驿站，发现我们家这个小区呢老人的需求也挺旺盛，我想开一家，但是我又没有管理经验，我又没有这个人员的培训经验，这个时候我是可以找一些已经开办的养老驿站去进行合作的。 对，我们现在也在给一些机构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对，因为就是我们做的时间比较长，乐龄是从06年开始发起，然后到我们11年做日间照料，13年启动这种小型综合服务。 嗯， 其实我们是早于北京市的驿站政策之前就已经开始探索社区服务模式了。 嗯， 那到现在我们是有9家直营店，其实而且是真正都是有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实体啊，我们把服务的标准化，然后整个的服务的管理其实已经摸索的蛮成功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给一些机构提供这样的一个输出服务。 嗯，那现在北京也有政策的支持了，对于养老驿站。 对，北京的政策支持这一两年其实是非常快速和大力的包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北京现在在如果你要做驿站然后跟地方的政府得到它的支持的话，你可以减免一部分房租。 嗯， 在北京如果能够减免房租的话，其实会你的 成本降低很多。 对，是的。 那这个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经验可以分享给想要比如说开驿站或者想要加入到养老这个行业的朋友？ 就是我觉得如果想做的话，第一还是比较谨慎一点，因为养老服务它确实是一个专业服务。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确实很多其实真的投身进来可能也不一定能挣钱，然后先做好这个准备，别一向来想，就是我要挣一大笔钱，那个可能在这个行业里不太现实。 赚快钱就别往这个行业里走了。 对对对，如果想赚快钱就不要往这个行业走。但它确实是一个踏踏实实的服务，如果你做好你跟社区的老人，然后做好这种服务，你能获得口碑，你还是能够一个比较稳定 的。持续的发展。 对，持续的一个发展的。 嗯， 然后但是呢，你要想清楚一个，它确实对专业团队有一定的要求。 嗯， 养老服务其实也是一个高风险的服务。在今天我们其实一旦就是老人摔伤啊，然后老人事故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机构的责任，你可能因为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先天就会站在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地位，家属就会闹事儿的时候，可能其实对机构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个其实在这里头也会运营机构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会承担很多风险的。 嗯， 因为我们比如我们也在说现在其实是有一些机构的第三者责任险， 嗯， 然后来承担一些这种风险。因为其实只要老人他在家也是可能摔伤的，实际上， 嗯， 就你想90岁， 嗯， 他自己上个厕所可能就会摔伤，那在这边就算24小时有人看着他也可能哎往地上一坐，我们一般老人只要往地上一坐可能就是骨折。 嗯， 那这种事故其实并不是一个谁责任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对于我，因为我做这个行业，我们所有的做养老的朋友就没有几个没有被家属告 过 事儿，就是这个其实 只要发生在这儿，我就觉得肯定是机构 的 问题。 这是你 的 权责，对，这个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就是你要在运营的时候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其实，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要想清楚，就是你在这个 内部管理上和你的整个资源整合上，社区养老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整合，你跟政府的关系的处理，然后你怎么整合社区的一些资源，它其实是能够让你更好的降低成本，然后提升高质量的服务。 嗯， 对， 像您一开始提到的，现在有一些这种政策的支持、政策的鼓励，比如说像房租的减免这些，如果想要开办的话，是和比如说民政部门进行联系，还是说和这个 当地社区、 社区进行联系、街道进行联系？ 还是先跟应该跟当地的民政部门沟通，因为他还是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驿站就是密集过于密集，其实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儿。 嗯， 啊，它的竞争反倒会加大，而且但是有一些呢，社区呢是老龄化比例比较高的， 特别需要。 对，老旧社区比较多，它其实在那里头，我们当时测算5000人左右的社区建一个站点是蛮合适的，啊，但是你要是过密的话，啊，有些老旧社区的老龄比例是到30%，但有的新社区其实反倒不一定到那个程度。 嗯， 新社区、新建社区以年轻人为主的社区，其实它老龄比例不高，所以有的时候你倒反倒不适合在那儿去建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提前的布点，然后规划，然后建筑，然后你的就是无障碍功能的设计、装修改造，到你的服务团队，所以其实它是一整套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是专业性蛮高的。 嗯，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如果想要加入到养老这个行业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先和所在地区的这个民政部门取得一下联系，像一些比如说养老的这个数据相关的民政部门也会了解一些，他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大方向上给一些指导， 有一些规划布局的这一块可能还要先了解一下。 对， 嗯，好，这个小麦刚才是有问题是吧？ 哦，对，因为我其实刚才就想，像您在06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自己注册一家机构，然后就开始做这个慰老服务了。但是现在既然这个政府出台了这个政策，那是不是就变成了，比如说需要政府先来审批吗？还是我们只要注册备案就可以了？ 如果其实他现在对这个身份，其实政府因为鼓励养老服务嘛，所以。嗯，我们之前注册的是一家民办非企业，是一家民非机构，非盈利性的一个机构。 嗯， 然后但是其实现在也有一些企业注册的，它的业务范围如果是社区居家养老，它也可以在社区来运营这样的社区养老驿站啊，并没有要求它，但它必须是注册法人的，它不能是备案性质的啊，它要求对你的业务经营范围啊和注册这些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但即使你注册了这样的一个法人身份，你想去做一个驿站，你还是要去到民政，他民政是要给你认可的，就是他要检查，然后最后公示，然后才能确定你这个驿站是不是合法。他因为北京的养老这个驿站，它是要统一标识，跟社区卫生站一样，它是要统一标识的，不是说谁想挂就能挂的这种的。因为它毕竟养老服务有时候跟政府的一个公信力，老人特别认这个政府嘛，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公示的这个作用，然后才能让他认可这些。对， 但实际上其实我也看到过一些媒体的报道嘛，就是说北京 人特别认这个政府嘛，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公示的这个作用，然后才能让他认可这些。 有一个目标是说到哪一年，比如说13-15期间要达到这个1000家，而且其实咱们这个发展很快，这个1000家可能很快就要实现了。但是可能有很多呢，就是说我就光挂了一个牌子在那儿，可能这个社区我先占间房子，然后我挂上了这个牌子，但实际上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嘛，要求的6项服务，但是我可能就仅提供一个，我就跟一个棋牌室似的，我就说我是养老驿站，或者是我并不能，就是很多人感觉是不是就是一个空头机构，或者是我就是先把这个社区的这个入口给 占 上， 对，先占地儿，以后怎么发展以后再说。 对，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 是是， 刚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这就最近北京也在出台一些政策，就是因为养老驿站其实运营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好，然后尤其比如说像我们可能也希望服务于是中低人群，那我们的定价其实也是偏低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现在实际上是不就是鼓励呢，就是你开展一些收费服务的时候，下一步的政府的补贴是针对你的服务收费的一个补贴，就是你真的有这个服务了，你真的收了一部分钱我才给你补贴，而不是你挂一个牌什么服务都没有然后我就给你补贴，因为那个补贴是 通过经济的手段 啊，而且它是要确定，比如我们要刷老年卡，这个老人来这儿要刷一次老年卡，他吃饭的时候要刷卡，然后证明他是真实的服务，然后所以他其实对一些监管的要求也在逐年的就是提高 完善 起来，所以这样的话他也会 对一些就是鱼目混杂的这样的可能慢慢也会淘汰出去。 嗯， 所以这样的话有进来的，有好的，然后也有坏的，我觉得它其实是 被淘汰掉。 对对，它实际上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像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说养老助残卡，嗯，北京最早是养老助残券，现在呢统一到养老助残卡了。那也想问问，像比如说这种社区驿站的这种养老模式，像我们的养老助残券或者养老助残卡，现在的到底能够在我们的社区驿站使用吗？是所有项目都可以使用，还是只有部分项目可以使用？ 对于我们机构来说，它可以在我的旗下的所有驿站使用，因为我们同时是石景山区认可的养老助残服务商。 嗯，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区的都能有啊，因为各个区县的政策还是有点不一样的。那我们的老人只要拿着这养老助残卡，可以在我们这儿吃饭，然后上门服务，日间托管，然后这些服务都是可以的。 嗯， 啊，它都可以开展，就是我们都是就是都可以刷这个卡来使用，因为养老助残卡但里头钱很少。 一百块钱， 然后80岁以上还是200块钱， 嗯， 然后钱不多，然后老人刷的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嗯， 啊，因为我们其实来这儿吃饭的老人是蛮多的，但有时候老人会经常忘带， 嗯， 啊，或者是各种其他原因，他就不太愿意，他宁愿交个现金，他们更愿意交现金，反倒是， 哦， 对， 老年人可能对于我们现在这种电子支付啊，这种新的支付方式还不太适应， 对对，是 更传统的这种方式哈， 嗯， 但是以后像您提到的，比如说政府的介入，甚至我们说一些补贴经济手段的介入，是不是能更加，比如说规范或者鼓励老人使用这个养老助残的卡，这样的话可以享受比如说政府的这种补贴，对于机构来说是不是也有这个我们说想法去突破现在老人可能使用不便的这样的一个瓶颈？ 对，是，就我们也是觉得需要突破，但有的时候其实它也确实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其实还碰到就是比如老人刷卡了，然后有时候现在政府其实在加大监管嘛，他会打电话确认，他会抽查一下，但是老人有的时候留的电话呢不是他的电话，是他子女的电话，一问就说哎不知道啊，或者还有老人是真的就忘了，他就真的忘了， 不记得去消费过了， 对，他不记得了。然后所以在这个就是他包括他有时候会参加我们的活动啊什么，我们也活动也要刷卡的，就能够保证你的服务量的一个确认。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觉得也是在慢慢吧，就是它肯定是一个 培养 趋势，但它需要慢慢来。还有可能再过十年的老人可能会在使用这些方面会比现在的这批老人会更好一些，十年二十年，我觉得可能 当我们老了以后再用的时候，可能接受程度就比较高了。 对对对，是的，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在聊这个，我们说关于养老这方面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有什么样新的布局，大家伙儿也有很多的这种互动问题哈，但是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的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想问问这个王总，那下一步乐龄的发展还会有哪些规划？会不会比如说走出石景山区，有更多的这种区县的布局？ 我们其实在就是乐龄的这种规划发展上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嗯， 我们现在是10家机构嘛，我们其实定过3年，我们可能要达到100家的规模量。 嗯， 但不仅仅在北京， 哦， 我们其实也在，因为我们现在在提供一些咨询的有外地的一些服务机构。因为全国现在对社区居家养老都是在大力推动的，所以我们而且有一些2-3线城市，他们的就是专业和对养老服务的认可度就会更低一些，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推动这些一些城市的这方面的一些发展，所以乐龄其实在这方面其实一直也是在往这方面在努力，对， 3年要开到100家这样的一个规模， 对。 所以说不光是北京的布局，可能还有一些外地的城市也会纳入到整体的布局考虑当中。 对对对，当然不是直营店啊，也许我们还会提供咨询服务，就不是直做那个这纯粹的加盟连锁服务， 有点像这种托管的模式，是不是？ 对，或者我们他自己当地有团队，我们来提供专业技术，我们把我们的技术输出给他，然后他其实可以有他自己有的品牌，他当地的一些，因为养老服务他在当地也会给当地的一些资源的整合，所以我们其实提供的是技术服务这部分。 好，不管怎么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现在大家对于养老服务的这个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而且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可能我们以后对它的这种需求会更大，要求也会更多，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养老这样的一个大的行业当中，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以后养老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简单。那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最后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来送出我们的奖品吧，一位送给红十字这个朋友，

就是那种非常发亮的灵魂。不好同事李岩，欢迎。 欢迎爷爷。 刚刚那么多介绍，难道不是说周陀的吗？ 周陀是敬业的典型代表。 欢迎。 对 不对？他直言直语，然后呢，爱憎分明。 嗯，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团队当中的非常难得的好朋友哈。 是的， 中国好同事李岩，欢迎。 欢迎爷爷。 刚刚那么多介绍，难道不是说周陀的吗？ 周陀是敬业的典型代表。 欢迎，请对着个团队。 失去信心了是吧？ 不是， 周陀，你不要这样。 因为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杨亚的都是那个路巴加了。 对，大家都这么说。 老岳应该是脑力的这个领袖嘛。 啊。 哎呀，我也是想红就算了。啊， 对对对， 但是今天这个地方我还是心里有向往的啊。 是吗？ 这个地方啊有很多阿拉伯的情节。 对 啊，非常的这个金碧辉煌， 非常奢靡， 对不对？是吧？ 对对， 今天呢那个更懒一点，然后 你够了，你怎么能把实话说出来？ 开玩笑啊。 嗯， 李岩既然来到了，因为他是刚刚从那里回来， 对， 所以当及时反馈当地旅游信息的有担当的旅行节目，我们要把他的感觉及时 push 给大家。 是的，就是 对对对， 这个我们客观来分析肯定是有好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是的， 我们待会儿都可以一一和盘托出， 不能都是好啊。 对对对， 但是好是为主的哈。这趟行程妍妍跟你的闺蜜还是伙伴？ 是闺蜜 又跟闺蜜一起同行的哈。 嗯嗯， 这个之前的酝酿很长嘛，去 是是是。其实之前我们定了是另外一个目的地， 嗯、 当然这段故事，对这段故事大家也都了解， 没去成， 对，没去成。然后后来呢，就想那本来也都是想往西边，就是去一个不同文化、不同就是地域的这样的地方。 嗯、 然后我朋友，也就是我的同行小伙伴， 嗯、 他说要不然我们就去迪拜吧。 迪拜， 当时说之所以为什么去迪拜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直飞的时间比较短， 嗯、 飞机呢其实7个小时就能到， 挺好的。 对对对， 哦、 像呢就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像欧洲的话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 okay、 这个地方7个小时就能到。 嗯、 然后呢机票非常便宜。 哦， 对，往返机票4000块钱。 往返， 所以当时他一这么说，然后又说是九十月份、 嗯、 算是黄金的这种度假时间，然后我说那还犹豫什么呢？那还不如赶紧走嘛，因为上一段黄了的行程让我们有经济上的损失， 嗯、 所以在这段行程上我们说既然可以弥补的话，那就去这儿吧。然后我又查当地的这个酒店，发现当地最好的五星级酒店，当然像那种7星帆船酒店 太贵了， 对，我们没有考虑嘛， 太贵了。 对，像那种就是比如说标准的五星级， 嗯、 什么万豪、喜来登这些、 嗯， 全部均价都是在500左右，所以毫不犹豫， 500左右， 对，一晚500，还有400多的， 我的天哪！ 所以毫不犹豫，我们就定下了这个去迪拜的行程。 嗯、就是飞机和这个住宿的价格并不贵哈， 真的并不贵、 嗯。 你要去旅游的话，这两个就是大头一旦加起来不多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等于是这个行程就可以把钱节省下来。 对， 但是那时的我还太年轻，并不知道这段行程的这段行程给我的标价是在酒店和住宿上。 哦、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去了嘛。 去了， 嗯、 去了之后的感觉怎么样？闺蜜跟你的就是两个人的反馈是怎么样？关于这个迪拜和阿布扎比， 就是热呀。 对，当然 热。就我刚去的时候、落地就特别的热，因为、还是太幼稚了。那个地方其实夏天的时候会，今年夏天有50多度， 妈呀， 50多度！ 哎呦， 我们去的当天是37、8度，落地是晚上， 还行， 当时还觉得还行。 晚上哎， 晚上37、8度， 对，到了中午就是40多度， 是的， 我的天 哪！ 然后也问了他们，除了11月份到3月份这期间是比较凉爽的，20度到30度之间，剩下的一年大概有3/4的时间，其实都是很热的， 炎热， 哇，天哪！ 就即便这个热，就是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有很多旅行团，世界各地的旅行团都在那边的 慕名而去， 对对对，对， 这拼呢， 真拼的， 对呀、 啊，是这样的、 嗯。 那当地还是有吸引人的这个点、 很多，因为也有很多的嘉宾来说过这个地方哈。 嗯、 我们的薛瑞那天正儿八经的说一， 对对对，薛瑞，嗯， 对。那比如说，你这趟行，因为妍妍是一个特别注重旅行体验的姑娘， 对， 她有要求。 是的， 哪些要求达到，哪些要求没达到，我们一个一个说，好吗？ 哦，可以。 因为出去玩嘛，吃喝玩乐娱购游，作为我去迪拜的一些感受，我真的想去买点东西。说实话，我的感觉，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是不是性价比高，是不是适合去购物呢？ 哎， 我还问问妍。 对啊，作为女生，我觉得就是迪拜买东西这一块，还真的得考虑一下性价比、 怎么样？ 对对， 你觉得性价比称心如意吗？ 怎么说，如果单纯算性价比的话，我不推荐去迪拜购物。但是对于说单纯的就是对于来说我不在乎钱，我只想买到称心如意的东西的话， 那是可以的。 那迪拜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 环境也不错。 对，全世界各地你都买不到的东西在迪拜都有源源不断的供应。 真的， 对，因为当地的人他们真的是经济上是没有什么过多的负担，所以所有的最新款、限量款、特别款那里面都有，而且不会说你像别的地方要排队要断货，那不存在， 不存在。 但是那边的就是单品的价格要比国内还要高一些。 哦，那不划算了。 对，因为大家之前可能去迪拜考虑到以前迪拜是免税的国家，但是其实从今年开始它有5%的这样的一个税开始加上去了，它取消了这个面对游客免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哦， 同时呢迪拉姆现在的这个就是跟人民币的这个汇率来说是不划算的，稍微高一点。 嗯， 所以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再加上那边的定价也的确是比较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当地人根本不在乎， 是的， 他们不 care。 对对对， 了解了。 对， 嗯、 但是。比如说我当时去迪拜的时候、那会儿大家就说去迪拜买东西嘛、然后我们到那儿第一天的行程就是去迪拜 mall 了，就是迪拜， 你看看， 对啊， 那肯定得去、啊、 对对对，去感受一波 嘛。那个购物环境是很好的吧？ 对，那是全世界最大的购物商场，最大的。我们在那儿逛了两 天，迷路了吗？ 迷路了，迷路了。 两天 哦，真的两天， 我们逛了整整两天，没有逛完它的一个区域。 啊， 对， 它一共有几个区域？ 它是一个就是。延展型的一大片、一大 一个区域两天也太夸张了。 对啊，就是我们就是山穷水尽一屋。 你们是去的文具区吗？ 没有，有8米，有一村。我们对，我们也是去了 文具区。 对，并没有，并没有。 什么区域？大概是一个。 就是它那个区域，就是它是地域划分嘛，它是按照数字，比如说 A B C D E F，我们去了其中的 G 区或 H 区、但是都没有逛完， 太大了， 就这个区 一个区两天， 对，逛不完，真是逛不完。然后它有专门的奢侈品区，然后也有专门的就是 文具区、 母婴区、文具 区、 毛绒玩具区， 对，然后包括它那个地底下还有专门的一个黄金市场，因为迪拜是有黄金市场的嘛， 地底下， 对，它在商场里面又就专门给你整了一个就是黄金市场，同时它这个迪拜 mall 还连着世界最高的那个哈利法塔、然后迪拜 mall 里面还有一个水族馆， 还有滑雪场， 对、 还 有一个滑雪场，所以它这个真的很巨大，你根本我们进去之后，我跟我的同学也算是略略见过世面 的，是 的， 是去过很多地方嘛， 但也拜倒在这个商场里面，真的是迷失自我。我们两个在商场里面是要靠 WiFi， 就是靠这个手机进行联系的。对，你在哪个地方，那个地图上就是这个世界不仅有这种奢侈品，还有当地他们的品牌，就大大小小牌子，不管你的消费就是消费能力在什么程度，在里面你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 不计其数的品牌选择。 对对 对， 各种档口， 实在不行我们买文具嘛。 对对对， 哎呀， 吃点点， 这么一听啊，我去不了。 怎么的呢？ 我消费能力太差了。你 看，也还好吧， 我就是那个 我 就属于我的这个类型啊，就属于哈，就是这个商场里有三层啊，一二三就差不多。 对对， 地下一层是大排档，你看地下一层是卖黄金的，我怎么能去呢？ 哎呀，但是卖黄金你可以去看嘛，是不是？ 啊， 哇，体验一下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但是 ， 提醒各位听友、网友以及驴友们。 啊， 它那个黄金是不纯呀？ 18K 和 24K 啊，24K 已经很纯了， 对，不是千足金， 对吧？ 对对 对 对，大家可以，反正金灿灿的嘛哈。 对，反正就是如果要千足金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因为金价是全球基本上都一样的。 刚刚李岩说的这个 Dubai Mall 非常的漂亮哈，滑雪场、水族馆，你们有没有机会去感受？ 滑雪场没有进去，但是水族馆去了， 怎么样？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水族馆啊，但是很短，其实就15米到20米的样子，一个穹顶。 了解了解。 然后你在外面呢，它就是从地下一楼一直扎到二楼，它其实顶层是3楼4楼嘛，它一共是5层楼，地下2层楼，上面有3楼。然后它这个中间呢是横跨了2层楼。然后你站在地下和站在楼上往下俯视，其实都能看到，就是它是270度的一个穹顶的这样的一个水族馆。你站在地上和地底下都能看到不同角度，但是你只有买票才能从那底下穿过。然后我们当时就买了，就是这么一张票。 贵吗？这张票？ 票很便宜，就是它这个票是连票，我们买了这个水族馆和哈利法塔连在一起的通票。 连在一起。 一张票是 不到200块，然后当时在搞活动，就是买一赠一，就我们两个人买一张票就行。 不错， 对对对， 不错， 不错，不错。 嗯， 对，他那个迪拜比较特别的就是，你不管去什么景点都要花钱。 哦、 就它没有免费的景点、 哦、 只要是景点都得花钱， 吓死， 不管你做什么娱乐活动，你 是的， 就都得付钱。 洗手间呢？ 洗手间不付钱。 OK， 但是关于洗手间我有另外的一点点小小的 微照、okay， 一会儿抓一会儿抓， 对对对、 嗯、就说这个水族馆里可以看到的这个海洋的生物是很多的吗？ 可以看到。 有鲸吗？ 有几千种，有小的那个小鲨鱼， 小鲨鱼， 但是没有鲸鱼、 嗯、okay， 它没有那么大可以放鲸鱼、 哦、对对对。 但是我就在那儿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鱼、 哦、 可能在我们别的地方就看不到、 嗯、 它其实很短，但是它那个鱼很密集、 嗯、 而且你还可以付钱在里面潜水、嗯、就你只要额外付钱， 跟美人鱼一样，跟水在水里， 对对对，它会跟 鱼 潜水的衣服，然后你就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穹顶里面、 啊、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你在观赏别人在观赏鱼的时候，还可以观赏你肥硕的躯体，对， 还有点短， 对，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拱形的这个镜嘛，所以你在里面看、那个 哦、有哈哈镜的那个， 对 对 对， 有点，真的是再苗条的人你也是肥硕的躯体，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通过那个各种镜面的曲面、 嗯、 其实那个物体没有那么大， 是这样的， 对吧？那个鱼没有那么大， 什么时候啊 黑黑的， 对吧？ 对， 啊，这个体验还不错、啊。 嗯， 如果你俩肯定没有去参加体验，是不是？就 我们没有进去， 对对 对。 哦、 嗯，但我们就站在那儿看了一下。 哎，你们看的时候有肥硕的躯体？ 有没有人参与？ 有 的， 有 的， 几个。对， 那鱼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生活空间了，你看又下了几个。 对，但是你在那里面潜水的时候， 嗯、 那些鱼会从你身上游来游去， 其实感觉挺好 的， 感觉 挺好玩的。 而且相对于去海里面潜水，在水族馆潜水肯定安全性要高一些。 是的，是的，是 的， 因为那里没有危险的那个海洋生物啊。 对 对 对。 那个刚知道的这个海洋馆有这样一个体验啊，水族馆、 嗯、 不叫海洋馆，水族馆、 嗯嗯、 刚说到 WC 如厕，其实我们觉得这么顶级的一个世界级的 shopping mall、 哎、 他们的厕所一定是很漂亮很干净的哈， 镀金的吧， 我们在想嘛啊，你这个点是槽点还是夸点？ 既有夸点也有槽点， 太好了，两方面都有啊。 对对， 先说夸点， 它的每个区域的厕所都不一样、 哦、 然后也有一些就有点看人下饭那种意思。 为什么？ 就是奢侈品的空间，就奢侈品区的那个厕所是非常的高级的，跟进去就像会议室一样、 哦、 它分不同的区域，外面呢有等待区， 你太滑了， 对 那倒不会， 外面有专门的真皮沙发的等待区、 哦哦、 然后里面呢有梳妆区，梳妆区还有那种给你准备好的就是洗漱用品、啊、 就很顶级， 对 对 对， 很顶级。 然后里面呢就是非常宽敞，一个厕所大概有2平方到3平方的那种地方， 很大， 对， 很大， 好大。 然后槽点就是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生活可能习性吧，就是他们上完厕所就是可能就不像我们这样随时随地就冲厕所， 真的呀？ 对，他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去做这个事情， 去做这个事情、 哦、 但是 他冲不过来呀， 就是每一个人进去、 哦、 你就要在那不停的排队，其实他那个空间可能都是空着的、 哦、 但是每一个出来的人之后，这个工作人员都要进去帮他们冲水、 哦、 然后消毒打扫卫生，所以你就必须得在外面进行 了解了解， 对对对， 那这个就很麻烦， 对，就其实尤其是对女厕来说，这个时间还 是 挺耗费的，对， 是的，其实从整体的如厕感觉还是不错的哈， 嗯、 顶级的会有顶级的配套哈。 对， 杜边帽呢里边那个这个大概的感觉有5层， 嗯、 没去过的小伙伴大概了解了哈。 太奢华了， 那个塔的感觉怎么样？不是连在通票？对啊，通票吗？ 这个塔是迪拜是世界上最高的塔嘛，800多米， 嗯， 然后也是破世界纪录了。它是现在的这个迪拜国王，因为他就叫哈利法嘛， 嗯、 然后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嗯、 他就说我迪拜一定要做世界第一，什么都应该是别人没有 的， 他就建了这个塔， 好霸气啊！ 然后 这一段说辞， 对，然后这个塔呢，也的的确确是这样吧。虽然就是我们是正好买的夜景票，就想夜里面去看看那个迪拜的夜景嘛，对， 不错。 然后就坐了电梯过去，它这个塔是一共有高层区和中低层区，中低层区呢就是124和125层，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很高了、啊 嗯、 高层区就是130多层和140多层、 嗯、 但是这两个区观景它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嗯、 你站在800多米和700多米看地方其实都一样 的， 对对对、哦、所以比较推荐大家如果去之前就买124、125这两层的这个区域票， 够了， 比较划算， 还便宜， 便宜将近100多块钱人民币、 嗯嗯、 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坐电梯就是 一大亮点， 从0米上到这个124层， 需要多长时间是吗？ 对、 嗯、我猜一猜， 嗯， 之前我也做过类似的节目， 嗯， 就是反正 应该是很快， 那个电梯如梯的体验也很帅气， 对、 嗯、 超级 mix， 对，它、就是、 超级低厅的感觉，梦幻星空星河， 对， 满还梦幻星空有 disco ball， 对，那非常的华丽，对吧？ 是是是， 我怎么这么好看？ 对，好了好了，其实一层一米到七百米的时间五十九秒， 对对对，就是这刚刚好六十秒， 怎么样？ 刚刚好六十秒， 哇，没记错。 真好准啊！ 对对对， 我刚刚说五秒，难道？ 弹出去了， 对， 我就不停嘛，中间会 没有停， 直接到 没有停顿，直接就是他那个、 哦， 如果你去这个区，他就会派你去这个电梯，这个电梯就只通这个区，然后你要是去140多层，对，他那个楼里面应该是20多部电梯， 几个人装在里面啊？几个人？ 一次有20来个人吧、 哦， 电梯很大，然后它的周边的四面墙都是那种，就是那种灯光 LED 灯光， 对对对对， 然后伴着这音乐，然后噜噜噜噜就跟你说一些，就是介绍这个塔有多厉害，有多棒。 哦，哇，英语的， 你一直 对对对，英语的。 你看，这就是他的优势，都能听明白什么。 对， 我们就是叽里呱啦到顶了，59秒啊。 是59秒，还没等说完呢，先下去吧。 就这个有没有晕的感觉？ 没有，就是让人觉得很奇怪。他短时间冲上那么高的高度，你不会有失重的感觉，也不，但是会有微微的耳朵如果很敏感， 还是有点 觉得哎，我现在在高度不一样。 对 对，然后上去之后，打开之后，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面积，就是一个圆，就是一个 观景台嘛。 对，观景台。然后会有世界各地的这个游客，然后我看也不是只有中国游客嘛，而且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霸占着一个小小角落，就是 不走嘛， 就扭着各种姿势在那儿 拍 照。拍 照我们的男女们来一趟嘛。 对， 哎，晚上700米，那温度应该还行吧？ 还是30多度？ 哦，还是三十， 还是30多度，挺热的， 热， 就像我们夏天北京室外温度一样。 OK OK。 但是晚上去到那个，因为它是露天的嘛，那塔顶， 对， 还是说 就是25层是室内的，24层是室外的。 哦， 哦 okay， 对，室外还是可以有很好的拍照角度的。 对对对对， 这个。我打断一下， 哎，你说你说， 我平生都没有上过700米，只是爬山的时候上过700米，那也没进过电梯，我是大四更没有享受过。 是， 我想问一下，因为迪拜啊，漂亮，白天的迪拜你热，热浪滚滚，到了晚上灯火辉煌， 对， 在街头， 所以咱来过来看。然后俺想问问这个感觉，因为俺也去过101，跟俺老伴那些朋友们去过101。 你不是没有老伴吗？ 台北老伴儿、老伙伴儿、玩伴儿 啊，我懂了。 他呢？ 哎呀，不好意思，又扎你心了。 没有事，我习惯了。101的这个夜色就很好啊，台北嘛。那迪拜的夜色是什么感觉？你该形容一下，听听。 它每个区域它不是一个就是环形嘛，它每个区其实都不一样。你可以站在迪拜塔上面，可以 看 到 看海、看沙漠。 那是看不到 哦，看不懂， 但你能看到棕榈岛，就是那个世界最大的人造岛的一部分 哦， 然后也能看到迪拜 酒店，可以看到， 对对对，就是这种高高的这种楼，然后不同的区域，然后还能看到迪拜 mall， 其实最底下是有一个音乐喷泉的，那也是他们的一个看点之一，对对对，可以看到那个音乐喷泉， 很厉害， 哇，那真的是满眼的灯火辉煌吧， 也能看到老城区，对对对， 对， 你就各个角度能看到不同的景色，它同时呢旁边还会给你架着那种 LED 屏。你可以用手去点，不同的点它会有不同的 LED 屏，你可以就是在 LED 屏上你就能看到你眼前的景色，但是它会有具体的介绍，你点一下，哎，那个楼是什么，它就会给你介绍 这 个楼是什么。 哇，好厉害， 比101厉害了。 对对对 对 对，101没有这个。 对， 他怎么知道你看的是什么呢？对，你点对，就点到那儿，然后 对对对， 你 可能视野所见，你说哎，那个棕榈岛旁边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楼是什么，他就会说那个是帆船酒店，会给你介绍。 哦，好厉害好厉害，科技感十足哈。 对， 哎，我虽然说没有去过迪拜，但我觉得迪拜给人的感觉就是超级现代化的一个， 是不是现代化？ 是是吗？ 迪拜是一个非常长的城市，它从老城区到它的最新的这个就是发展区，什么就是有点像我们这边的开发区，一共要横跨7个区。所以我们当时是住在老城区了，就在机场附近的一个老城区，那边都是阿拉伯那种黄土房子， 是 还是比较有传统的那种中东风情的。但是新城区就像哈利法塔周边，全部都是这种高耸入云的楼房。 高耸入云， 天 哪，对，他就是想把这个就国王嘛，想把曼哈顿就是给复制过来。 了解了， 对， 好， 冲破雾霾层， 真的真的冲破雾霾层。刚刚妍妍说的这个，比如说去杜拜茂啊，坐一坐这个哈利法塔哈，这个一天就够了吧？ 对，这一天就够了， 一天就够了吧？ 我们在我们其实，在迪拜茂逛了2天，因为女孩嘛， 还会折回去吧？ 对 对 对对，然后是逛了2天，然后其他的地方就分配的很均匀，因为有一些迪拜还有一些 也不是有一些吧，迪拜最著名的其实就是那些世界顶级的游乐场， 嗯， 比如说什么漫威主题的游乐场， 哎呀， 然后法拉利主题的游乐场， 哎， 对对对，其实很多旅行团包括游客他们会专门的去这些游乐场。 是的，上半段的时间呢，嗯，先到这里哈。 好， 我们非常欢乐聊的，也觉得这个迪拜这次聊的很生动哈。 嗯， 因为彼此很熟悉。 是的， 真的像朋友一样聊天那种感觉哈。 这是真实的反馈， 对吧？希望大家听到之后也是能感受到我们之间的默契哈。 对对对， 谢谢周彤每次亲情的这个哈。就是 倾情的，就是燃烧自己， 对，燃烧自我，照亮我们，燃烧 自 己 的心，然后让我们 一个老蜡烛，一个老蜡烛，啊，你们不用这么说我， 啊， 真的是你们在咱们在走个团建了，这个 是是是， 18年又快过去了， 是的，我们一定带着周彤咱们去团建一次哈，啊，这回团建绝对不让你拉行李， 你又说嘛，你春夏秋的地方都去不了，只能冬天去的地方，又少了三个选择， 明年明年。 明 年开春啊！ 好，明年开春， 一竿子直到2019年。 六月又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样，一个团队很重要， 对， 各司其职啊，非常非常好玩啊！ 对， 下面的我们的李岩还有很多关于阿联酋精彩分享，不要走开。 And now the purple dusk.Of twilight time steals across the meadows of my heart. High up in the sky, the little stars climb, always reminding me that we're apart. You wander down the lane and far away.A song that will not die. Love is now the stardust of yesterday, the music of the years gone by. Sometimes I wonderSpend the lonely night dreaming of a song. The melody haunts my reverie, and I am once again with you when our love was new.Kiss an inspiration, but that was long ago. Now my consolation is in the stardust of a song beside a garden wall when stars are bright.You are in my arms. The nightingale tells his fairy tale, a paradise where roses bloom. Though I dream in vain, in my heart it will remainMy stardust melody, the memory of love's refrain.结局还是

因为他们的这个室内其实空嘛就特别的明显， 嗯， 就是你在室内非常冷，你必须要穿两件，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要穿大袍子的， 对对 对，要保证他们穿得很凉爽，所以冷气一般都是十几度的，但是室外又是四十多度， 这个温差太大了， 所以温差是很大的，嗯，在外面走五分钟 就 整个人 都 就虚脱，然后比如说我们去他那个室外的那个， 哦， 朱美拉，去他那个朱美拉公共沙滩， 嗯， 也就是帆船酒店外面， 嗯， 我们在那儿走了五分钟，因为他那个车没办法到海边， 嗯， 你只能步行， 嗯， 即便是那短短的200米的路，我们走了 举步维艰， 真的是用尽全身力气， 热， 真的是热呀，就即便那样沙滩上还有很多外国人在那晒太阳，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在晒什么， 外星人 真是在烤肉吗，嗯， 哎呀行了，这边也熟了，翻个面 啊，真是这样的。 那太热了， 太热了，就 容易晒伤的呀。 中午11:00-2:00， 他们不怕中暑吗？ 都是人躺在那儿，外国人真的很厉害，我就 佩服， 很佩服他们。对， 佩服， 牺牲自己娱乐他人，嗯， 是的，是的， 对，这不点， 他们不怕中暑吗？ 都是人躺在那儿。外国人真的很厉害，我就 佩服， 很佩服他们，对， 佩服， 牺牲自己娱乐他人， 是的，是的， 对，这边就妥了。 这么优秀吧你， 嗯， 其实我们会了解到啊温度的问题，当然在上半段结尾的时候，嗯，妍妍说了几个非常有主题的一个，也像是主题体验活动区，有公园或者什么那种大场景哈，漫威的什么， 对，啊， 这些法拉利很受男人的喜欢， 是的，法拉利 男子漫威、 哦， 对吧，这是主题的公园是吗？还是 对，法拉利主题公园在阿布扎比，漫威主题公园在迪拜， 哦， 因为离得很近， 嗯， 所以这些公园他们一般如果你要是跟着团， 嗯， 跟团游， 嗯， 或者在当地报旅行团的话，他们都会把这些行程给你安排在一天的这个行程里面。 哦，这俩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 其实，这就是比如说，这个漫威主题公园一下午就可以完成， 哦， 然后他上午会给你加点其他的行程， 嗯， 然后那个法拉利主题公园就基本上就3个小时就可以玩完了， 哦， 然后他会给你再加上比如说那个。阿布扎比 的关 寺 庙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对，他会这种， 嗯。 然后这两个公园我都比较推荐，因为其他的那些主题公园还是会有一些室内的，比如说大的， 嗯， 类似于那种电影城的那种环球公园的那种， 嗯。 但是这两个呢，漫威是漫威官方全世界唯一就是认证给了那个 授权， 给了授权的， 嗯， 也是唯一一个。如果你喜欢漫威里面的角色，在这里面，它所有的这种娱乐设施，包括什么过山车呀，包括什么4D 的那种翻转的那种，都是跟漫威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一点都不吓人。比如说你穿梭在这个就是这个过山车里面，但你其实是在跟蜘蛛侠一块去完成任务，它有结合这种 LED 包括这个 4D 的这种真实的这样的观感， 嗯， 然后 有没有灭霸， 也有的也 有 的都有 绿巨灵， 对对对，就是漫威里面，你喜欢漫威的话你可以去这边刺激一下，然后喜欢那个法拉利的话一定要去那个法拉利主题公园，它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红色的，对， 天 哪， 太炫了， 这个，而且 法拉利红， 对对对，哦，说到这个，在迪拜 Mall 的地下还有一个咖啡厅，它的咖啡厅的座位都是放在那个超级跑车上，你以为它停的是跑车，但它打开门其实里面就是座位，可以进去喝咖啡， 好棒， 对， 但是真的跑车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跟你 多么的好， 嗯，所以就是只要是不管是男人女人在那里面都可以找到， 热血沸腾， 对对对， 嗯， 而且除了这种就是主题公园之外，可能很多人还会去跳伞， 嗯， 去滑沙， 哦， 对，但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那天温度太高， 嗯， 因为迪拜的天它其实一直都是灰蒙蒙的，我们去， 嗯， 我们一开始以为是沙尘， 嗯， 因为不敢，肯定不会有雾霾嘛， 嗯， 但后来他说其实因为温度过高，海水升上去，空气中都是水汽， 哦， 所以灰蒙蒙的，对，很湿闷热，所以 哎呀， 因为这个天气影响，嗯，我们去的那两天的跳伞行程都给取消了， 哦， 就是 本来是要跳 的，对，本来是要跳的。 你们俩真狂野，好厉害！ 想去那个地方，肯定要感受一下。 跳伞在升到一定的区域下来， 嗯，对对对对对， 那个需要挑战的。 对对 对， 谁不想去试一下呢？ 就是，啊， 我们那天去，所有的，而且中国很多游客都会喜欢这个。 嗯， 对，大家那天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群，就当地游的这个群，就说80多趟行程都取消了。 哦， 嗯，然后他们第二天会优先安排之前取消的， 哦， 如果你是这两天临近的就要还往后排， 嗯， 那大家行程都安排不开嘛， 嗯， 所以都没有去，但是我们去了华沙， 嗯， 华沙我非常的推荐， 好热呀，华沙， 对， 我 在那边最喜欢的就是华沙和阿布扎比的那几个景点， 嗯， 所以我觉得 谁说华沙， 对， 哎，你刚才透露一个信息，迪拜和阿布扎比离得有多远， 超级近，开车1个多小时。 OK， 了解了。 哦， 好近啊， 比北京跟天津还要近一点。 好近，好近。 嗯 嗯，来吧，说说那个滑沙的感觉，真的是在炎热的气候当中滑沙。 我们是坐在车里滑沙。 哦，那种的。 是的。 对，他开着那种 冲沙， 对对对， 冲沙， 哇，太好玩了， 刺激啊那个。 对， 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那个悍马、路虎、也可以选择丰田，但大家一般都会选择丰田。 你看， 丰田 我就选择丰田。 对对，丰田很刺激。对、 嗯， 然后他们所有的司机都是巴基斯坦人，然后都是有这个冲沙执照的，然后会接你去。然后每天下午5点到7点之间，然后本来呢其他的滑沙都是一个车队、因为要保证大家安全嘛、我们那个那天赶的那个司机他说他一直是一头独狼，就是一直一个人行动，对， 哇， 他会有他自己比较熟悉的沙丘的这个 飞， 对对对， 好个性， 对，然后玩得非常刺激，我太喜欢了。一开始我非常害怕， 不会难受、 整个车只有我一个人在疯狂尖叫大叫，声音震耳欲聋、对， 闺蜜就是非常淡定嘛。 闺蜜坐在后面，她说你为什么不拍照，你的视野最好，因为我在副驾驶， 怎么能拍得着吗、那么 凶， 对，因为颠的实在太厉害了，那个镜头上上下下的、就你感受那一瞬间越玩越刺激，越玩越刺激，就跟你在车里面坐那个过山车一样，而且还特别的好玩，因为它会用一个 体力不错的， 对，他会用一个轮胎支撑整个车的这个支点，然后那边就翘起来了，所以还是很好玩 的，帅 的，对对对对对， 好厉害啊这个车技。 然后我们还骑了沙漠摩托，对，他在让你滑沙之前会让你 屁股烫， 对，整顿一下嘛， 这样起来就 哎呀，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在 科技， 然后我们还骑了沙漠摩托，对，他在让你滑沙之前会让你 屁股烫， 对，整顿一下嘛， 这样起来就 哎呀，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在沙漠给你画一个区域，然后你自己骑那种四驱车，然后我就骑着，就一天，然后脸就晒成了，对，这上面因为上面戴墨镜，上面是白的，下面是黑 的，是的，肯定 15分钟特别明显。 那没有蒙个面纱什么的吗？ 没有，我没有准备这么齐全，对，我也低估了那边的太阳。 是可以有这些自己的装备往上弄的啊， 当然可 以， 都行的，对。而且这些娱乐项目在那边都是巴基斯坦人和尼泊尔人他们在主理，所以说就是你去的话，大家彼此之间他们互相都是很熟悉的那种。 我听了，其实我这个味儿不了，都准子那个眼呀，我这个年纪啊，冲沙冲不了， 是有点那什么哈。心脏 那边 太大了， 你看那边除了主题公园、冲沙、跳伞、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刺激的，它是完全适合年轻人的一个地方、 是的、 那我就替广大的我们的老年人问问、替他们的孩子问问 啊， 去这么一趟得多少钱啊，像这种滑沙呀、冲沙贵不贵？ 很贵， 很贵啊， 很贵。 你看 你比如说我当时这些，比如说滑沙还有去关塔、这些票我都是在国内的这些售票平台买的， 还便宜呢。 但你当时如果一到那个地方，它会有很多额外的消费。 哦，怎么还会有这个呢？ 你如果不消费，比如说就全世界景点都很一样嘛，你玩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不知名过来的一个小哥对着你说看我，然后你看他，然后在那种刺激下你忍不住就会去看他，然后他就咔嚓给你咔一张、然后到结束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给我五十块， 真的， 然后你就得给他50块，就是100块人民币嘛， 对， 你就得给他钱、对不对、对对对。然后如果 那我要是不要呢？ 你不要那个照片已经洗出来了，你也不太清楚他会把这个照片用到什么用途。 那是这样，我不看就好了嘛。 那你忍不住啊， 对，你不知道你在干嘛的时候，他突然来一句看我， 他是在外头啊， 对呀、大家都室外呀。 Hello， 看我， 对， 你在害怕什么？ 这挺危险呀、 是啊， 对， 他们都很野的， 哇， 对，本身都很野。 其实他们为了挣这点钱也不容易， 对对，真的是那样的，表情都很狰狞、很肥的。而且比如说在哈利法塔上，你一进去，他们是团队的，然后进去站在这个位置，指上面，然后你就指上面。指下面，然后你就指下面，然后出来的时候他就把你指上面指下面给你 PS 成你在塔下的照片、然后非常精美， 这是一套体系来， 然后给我钱， 对， 然后给我钱， 体系的， 所以这些额外的收费还是挺多的、 大家知道就行了， 大家知道 啊、来，让我们一起学猫叫 啊，对， 我也是，但是住宿和酒店还包括这个往返机票还是很便宜的，你如果不去，他那边有比较有名的就是帆船酒店嘛、现在我们去是淡季是6000多7000多一晚， 对 对，旺季的话可能就是1万多甚至到10万都 是 有可能的、 就是贵贵， 对， 就是贵。 然后沙漠里面还有那种古堡式的那种沙漠的那种度假区，就是 绿洲那种， 对对，绿洲那样的就是4000-5000一晚，但是普通的这种，比如说什么喜来登呀、万豪呀、希尔顿呀，就500块钱嘛， 加上早餐也就600多， 可以的，嗯， 其实这个真的可以， 也不离景点也不远哈， 都很近， 都很近， 出门就是地铁站。 OK， 那大家可以选择这种酒店去感受迪拜哈。刚刚 是的， 那个我们的妍妍说阿布扎比， 阿布扎比 景色不错哈。 对，我的最爱，我这次去我觉得最值的就是阿布扎比和迪拜的冲沙。 说说那个阿布扎比方面呗。 对，阿布扎比一般行程是一天到两天，时间充裕的人会在阿布扎比住一晚，阿布扎比就有点像是北京，迪拜有点像上海，他们这个 上 次 薛瑞也这么说， 对对对，双子城的关系嘛，对，阿布扎比呢。国王住在那里。国王他有， 不要太喧嚣啊。 对对对，他会有他的国王府，国王府旁边就是皇宫酒店，八星级的那个酒店是八星级， 八星级， 对对对， 比帆船还高一星。 对，各国的元首来了都会住在那边，那里面是真正的就是都是黄金打造的， 顶级顶 级 顶级， 不是镀金啊，是纯黄金。 叫什么酒店叫？ 皇宫，八星皇 宫 酒店，对对对， 八星皇宫 那个酒店，你进去之后，它门口都是有专门的人会查你的证件，你进去干嘛的？然后一般很贵嘛，大家住不起那个酒店，都会在那儿享受一波皇宫下午茶， 可以的 啊，对对，这个 买一个 就是下午茶，这个咱们国内很多平台都可以就是订购 ，OK OK， 就是一顿下午茶300块钱，两个人三个人都行， 还行呢， 精致的小点心， 可以， 对啊，这是性价比最高的，在皇宫酒店去感受嘛， 其实就是买了个 pass 卡， 对对 对 对， 其实人家皇宫酒店也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 对。 蝇头小利 是是是， 对。 然后他那个阿布扎比这个皇宫酒店旁边就是国王住的地方。之前我们 开放吗？就是会看到 他， 不开放。 你可以 看 到外景， 对对对， 进去是不可能的。 那当然不可以进去。 对对对，就是你只要花钱，皇宫酒店你随便就是去体会， 但是皇宫进不去。 对对对。然后阿布扎比有全世界最大的清真寺，这个清真寺非常美，纯白色，大家应该在很多地方都见过它的图片。 是的。 它里面的水晶灯。是有8万多颗的那个施华洛世奇的水晶， 瑞瑞说过那个水晶， 对对对， 巨大 一个， 它 一大簇， 一大簇，但是它那个清真寺里面这样的水晶灯有4到5个，就是最大的那个就是最辉煌的，它所有地上的那个地毯是一整块，对，手工的，然后伊朗的妇女。然后收购了很多意大利和新西兰，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羊毛，纯手工编织的，进去都得脱鞋嘛。你走在那个地方，那个质感真的是不一样， 是吧？ 是吗？ 我在迪拜有问过，这种伊朗手工的纯羊毛地毯，因为它是加了丝绸的成分，所以它那个羊毛跟丝绸会非常的滑，基本上2平方米的就是售价。 猜到。 对 啊， 2平方米。 2平方米，羊毛加丝绸会非常非常的贵。 咱们桌面的多大？大概 这得5平方米， 3-4吧， 3-4平方米， 一半， 我估计合人民币，那还不得是7-8千的样子？ 2万 会有吗？ 2万4， 2万4， 2万4 是打完价格，就是图案不怎么好看的，图案稍微好看的得4-5万。对，就是那边他们会分花纹嘛，花纹复杂会更贵一些。 它那个颜色什么都是后染上去的，是吗？ 就是它纯 羊毛。 对对对对对，它在编织的时候会给你编织成各种各样的图案。 价格不菲的啊， 真是 太 真是这样。我当时去之前曾经想过带一小块就当地的地毯， 哪怕是抹布那么大呢。 后来一问这个价格，我望而却步，真的，人要有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真是这样。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你看我还说7000。 拍了9个图片，哎，够了9张地毯。 就真是。真是这样， 9宫格吧。 对， 这是孜然味的，这是麻辣味的， 对， 但是很漂亮，很舒服， 非常漂亮。这个 你刚才说呀，你不是那个脱掉鞋踩在上面吗？就像踩在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也踩过， 又滑又软是吗？ 就像踩在我的睡衣的那种感觉，那种质地，对， 柔软， 对， 很柔软， 比袜子还要舒服， 舒服舒服。 那个清真寺是他们整个阿联酋戒备最森严的，你女孩如果这个丝巾，因为我有刘海嘛，露出来一点点不许进， 就这个， 对， 天 哪， 不许进，就把头发给你包起来，包得紧紧的， 就不要有刘海， 对，然后 头发都不能滋出来， 对，露出来脚踝不许进。然后它里面会有随时站岗的人，然后你头发如果撇出来一撮，他会说头发，然后你就得塞进去， 头发， 头发， 对。 没关系，加的， 加分掉下来， 加的。 我们在那儿每个人都穿了黑袍子嘛， 对对， 都是得那样。 哎，其实当地如果对有没有穿买当地的服饰？ 当地服饰非常贵， 哦， 它是有的，而且说句实话，这个黑袍子和白袍子我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 但其实它们上面还是非常不一样，它的质地啊，会有真丝啊，当地服是非常贵， 哦， 它是有的， 而且说句实在话， 这个黑袍子和白袍子，我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但其实它们上面还是非常不一样，它的质地啊，会有真丝啊，丝绸，然后上面还会有暗纹的绣花，这都是很特别的，我们都看不出来嘛， 微微的， 对，但是它们是可以分辨的，比如说他会说这一款是有什么样的，然后 好多顶级大牌专门给他们做这个， 对，我在 LV 的店里面就见到了三套他们这种就是专门的这种袍子， 了解了， 而且我还在商场里面看到里面穿就那种女的黑袍子嘛，黑袍子里面下面还会缀着那种灰色的那种点缀，然后上面的绣花的那种珠子可能还都是红宝石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宝石， 哎， 好漂亮， 所以它还是虽然是简单的一个黑袍或者白袍，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和售价还是很高的， 很高的。 嗯，了解啊， 了解了。 刚说是女生， 嗯， 老爷们儿呢，就去清真寺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的吗？ 都得穿白色的衣服 啊， 然后他们那个白色的男士的这个头巾上面还会有一个类似于环一样的东西，就是布的那种蝴蝶结给你扣着，就像小帽子一样。进迪拜他的那个海关入关处所有的人工作人员都是那种白色的袍子，那就是他们比较正，就是正式的衣服嘛，正装嘛， 大家入乡随俗吧， 对，入乡随俗， 别大声喧哗， 其实非常奇妙的一个体验，可能你就这一生可能穿这种黑袍子的机会也不多嘛， 是现场发给你们的啊。 你进去之前那个是要自备的，但是如果你报了这种国内的这种一日游的团，他们都会提前给你准备。 你说自备的话，那怎么自备？ 你就买一套呗，你要么在网上买，要么就是在那个当地买，很多人也会在当地买。 贵不贵？当地买 贵啊，那就几千块钱呗。 哎呀，不用，买不了，买不了。 在网上吧， 那自己买的话就可以在。 也可以带过去， 就白色的衣服就完了嘛，对不对？ 男士戴白色，女士戴黑色，但我看也有女士穿那种，也穿那种色彩斑斓的蓝色。比如说他因为非洲那边还是会有很多游客嘛，他们本身也是穿袍子的，他们的袍子就是五彩斑斓的，但他也会让你进，就你只要别露出头发和你的肢体就可以， 把脸涂黑就行。 嗯，对，可以的。 对他们以这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肤色，他们了解这些哈。说这些之后呢？刚才这个清真寺要说哈，阿布扎比还有亮点吗？就是再说一个了。 当然有，我的最爱。 说， 我其实这次去阿布扎比就是为了这个去的。阿布扎比有一个卢浮宫。 哦，对，也说过这个。 对对对，它这个卢浮宫是阿布扎比 也有藏品的。 对对对对 对， 它跟卢浮宫签了30年的合同嘛，是12亿欧元还是13亿欧元？买了30年的使用权，所以它展品也会经常换。 掉嘛？ 对，经常换。对。我在法国的卢浮宫看的一些展品在这里面也重新见到了， 哎呦， 就他正好就赶上他借过来， 就是轮换， 对对对，还有一些没见到的东西也见到了。然后他那个阿布扎比的那个建筑非常的，就是那个卢浮宫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就是你在卢浮宫里面是可以看到阿布扎比的海的，然后它是纯白色的，每一面墙它都有专门的，有既有那种囊括了传统的中东建筑的那种样式，同时呢也是非常现代的那种设计的线条，然后里面的那个展品的展区呢也非常的就是空荡，就是不会像是法国的那个卢浮宫里面那么多的游客，阿布扎比的卢浮宫没有什么人， 挺好的， 而且有很多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他们会知道可能会有中国的游客，会有很多中国的展品然后同时还会有丝绸之路，因为阿布扎比阿联酋它不是在一带一路上吗？ 对对对， 所以它会有很多丝绸之路的展览，这让我非常的就是感觉到意外。 是的， 对，倍感亲切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媒体工作者，看到这些 时 候骄傲自豪。 是的， 是 的， 是 的，是 的， 敏感 开心，对， 是的。阿布扎比是，比如阿布扎比和迪拜，像北京、上海的感觉吗？ 是的。 这两个地方的消费来说的话，哪个更贵一点？ 那当然是迪拜， 还是迪拜？ 对， 迪拜啊，迪拜更贵。 迪拜人更多， 对，阿布扎比也没有那么亲切吧？对，相对于迪拜，会让我觉得，哎，我省了20块钱。 是，哎，两个闺蜜得吃点东西吧， 对 吧？ 对 对 对。 你们吃的怎么样？这全程来说的话， 非常不好。 哦，非常不好。 是吗？我们在那吃的最两顿非常好的饭就是日本料理， 哦，日料， 就他国的还是东亚的，就那个当地的饭是吃不惯的，他们当地其实是只有牛羊肉和海鲜，但是他们非常奇怪的能把这非常好用好吃的这种 都 做的像就是柴很寡味，对。然后他们那边的调味品主要就是靠腌的那些橄榄呀、泡菜呀，靠那个。但那个呢，也不是像我们这种酸酸辣辣，就是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口感，就是干咸、 干咸 齁咸，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奶酪。像他们的调料沙拉调料汁都是油大鱼 就是一切、哦、超级油腻。 那在那个、哦、比如说你住在那个五星酒店的时候不有早餐吗？ 对， 早餐怎么样了？ 早餐也是就这种糊糊，就是、 哎、 其实我们当时 他们都给它做成肉酱的那种东西， 就是糊糊一摊黄黄的那种、哦、就是用各种各样香料， 哎呦我的天哪， 对，各种各样的香料来给你调、 哦、 他们可能吃得很惯、 哦、那你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国内带的东西过去是允许的吧？ 那当然是不行的、 哦、 不行， 他不让，他不让你入境带食物，对、 嗯、那就有没有超市可以买点 那早上有没有水果啊？实在不行吃点水果也行， 有水果 啊、 哦，他们的水果菠萝是从那个菲律宾进口的 哦， 肯定会有菠萝， 对， 然后肯定会有西瓜、 嗯、 西瓜是当地种的，没有甜的口感，只能吃出来西瓜水味儿。然后对，然后会有蜜瓜和哈密瓜、 嗯、 但是你每天七天吃的都是这些非常齁甜的水果 啊、 哦哦、然后他们的蔬菜呢只有黄瓜，黄瓜是大棚种的，你能吃出来那种没有黄瓜味的黄瓜、 嗯、 和没有西红柿味的 西红 柿，同时它的那个胡萝卜都是那种冰箱冷冻的胡萝卜条， 了解， 给你切开的、 嗯、 对， 了解， 就是它没已经没有蔬菜的本身的味道了。 那应该迪拜也是国际化的一个都市、嗯、 对 啊，阿布扎比，那他们饮食的结构比如说选择上有这么简单吗？就是应该也有很多比如说中国菜的味道啊，泰国菜，有没有这些？没有， 他的餐厅里面是早餐的餐厅里面主要是以迪拜中东的食物为主、 哦、你说酒店里头是 吧？对，同时兼具，那当然有， 杜拜帽，杜拜帽那块肯定有吧？ 对啊，他们那个中我这样分开介绍， 嗯， 商场里面可以见到的那个中国快餐、 嗯、 都是阿拉伯化的中国快餐， 哦， 对，就是他们，我在那儿就是迪拜帽里面有一家叫阴阳的中餐店， 阴阳、 嗯、 一听就很中国特色、嗯、 对 呀、啊、他卖了肉夹馍，是牛肉松肉夹馍， 哦、 就是甜的肉夹馍， 哎呀， 牛肉松是甜的吗？ 哎呀， 对，那就是 不对 对，那是我到那儿吃的第一顿， 陕西人听了像打人， 对，然后有鼎泰丰和刘一手、 啊啊、包子吗？ 啊，鼎泰丰 刘一手都有。 对，鼎泰丰是鸡肉馅的小笼包。 啊， 嗯，我们因为他们那边是、 嗯、 对有宗教信仰嘛，鸡肉馅的小笼包。 那刘一手的火锅呢？ 刘一手的火锅就跟国内的火锅味道是差不多， 嗯、 因为火锅底料是一样的， 还好， 但是食材就是可能就是。就当地的那些牛羊 肉 嘛、 嗯、那这个还算是可以了， 那我就去金拱门呗，麦当劳呗，我就 麦当劳跟国内的麦当劳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对，快餐是完全不一样的，他那边的鸡肉吧、 哦、 差异很大呀，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猜测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当地是 不 是 动 动物不放血直接就是屠宰的那种、 哦、 和我们这边养殖的方式不太一样、哦、 很腥是吗？ 所以他那个味道还是一般拿不住。 介绍这么多吃、 哦、 我们了解了当地的吃的感受了、 嗯、是的是的， 也可以解决，但是没有那么享受， 是的， 对吧？ 建议他们多进几位中国的香料，好好去腥。 这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妍妍刚才说在阿布扎比看到了自己卢浮宫的这样一个梦想，我觉得挺好的、 嗯、 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嗯、有几个项目觉得开心就很好的，出发的时候他开心的尖叫也好、 嗯、 释放工作的压力，这不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对，我还摸到了笋， 哦， 就是那个像鹰一样的那个东西， 你还可以摸到它。 它有卖的场地，阿拉伯是有卖笋的， 对 不对？ 对 对， 然后同时它会有你摸一次，就给50块钱呗。 哦， 哇， 就是 羽毛很滑是吗？ 然后它的眼睛都给你挡住，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嘛。 哦、 你也可以摸骆驼，我还骑了骆驼。 哦， 反正就都是你只要付钱就可以 体验 这些项目。 对， 嗯、我也就都体验了，因为我真的很想摸一摸。 嗯 嗯，摸也挺乖的， 感觉怎么样？ 对，它会扑棱一下。然后，但是他因为他没有眼睛，他也看不见 啊。 他如果看见，他会飞走的 哦。 所以他就有专门的训他的人、 嗯， 然后他会戴着手套，厚厚的手套、 哦， 然后你把手伸进去，这样他就不会抓住你的手， 哦、 因为他爪子会抓人的嘛 的。 然后你也可以把那个东西顶在头上，他就会站在你的头上。 哦， 对，各种各样 的， 对， 还是很可爱的， 很中东啊。 对。 反正迪拜呢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啊，阿布扎比都是这样的啊， 对， 有时间可以去阿联酋感受感受哈， 是的、 嗯、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妍妍分享呢非常的声情和并茂， 哎，非常的生动和立体， 也很直接、 嗯、 啊，有的好的有的改善的都体会到了哈， 是 对， 有生之年去火热的迪拜和阿布扎比感受感受哈， 对，去火热的阿联酋感受一番， 谢谢李艳， 谢谢妍妍， 好下次见， 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私语室，我们明天上路咯。 Oh.

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了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人都说被拒绝很不好受，然而拒绝别人同样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么你被人拒绝过吗？感受如何？你又拒绝过别人吗？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说到这个拒绝，被拒绝也不好受，拒绝别人也不好受，但现实生活中呢，有时候还必须得拒绝。 被你的同事、你的朋友，被你提出的意见被大家拒绝，被领导拒绝，这都太平常不过，可能是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可能是他暂时不需要，所以说很多种很多种情况。我觉得被拒绝不是对自己的否定，而是应该告诉自己应该去找更好的方法来解决。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被人拒绝过吗？感受如何？你又拒绝过别人吗？又因为什么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赵一涵的网友。微信的聊天记录不耸人的关键词，总会有一些对话是你不想看到的。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完美陌生人》，几对情侣看上去都没什么大问题，聚会的时候一起做了一个游戏，就是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在这场聚会的时刻，大家对彼此都没有隐私，没有隐私这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手机成了每个人的黑匣子，里面藏着很多的秘密，而且某些秘密极有可能使得一段关系破裂。然而很多情侣还能够勉强在一起的原因，就是彼此之间做错事情的负罪感。那些在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不安分，以及自己知道自己在聊天记录里保留过和删除过的东西。我有一位很要好的男性朋友，他在自己和前任分手之后最脆弱的时候，为了能够度过这段时间，他答应了一位对他穷追不舍的女孩的追求，但是他并不爱她。女孩拼命的努力也并未唤起他的一丝爱意，但是本着某些责任和负罪感，我的这位男性朋友一直没有和他提分手，而是这样每天活受罪的去迎合，且心里仍然想着别的女孩。 单身是开心的时光，但是一旦进入了某些关系，那么很多问题和矛盾没有讨论，并不代表着它不存在。大家都在心知肚明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是否还会爱。人们应该学会如何分手，也应该学会当你在拥有一段一对一的关系的时候，该如何拒绝来自各个方面的诱惑。人总是越活就越无力的，所以有时候跟自己较着一股子劲儿挺好的。长得越大，看得越多，就越觉得这世界肮脏，人和人性都更肮脏，而这些东西是从前从未见过的。时常觉得难过，因为心对这个世界的接受和感受总不自觉地趋于缓慢，甚至还在年少时期。总觉得很多事儿、很多人还是会变好的，仍然会无条件地相信很多人，但是结果却总在伤害中换来一次次失落。学不会让心坚硬，但是这心也确实跟不上年龄。失落和期待彼此更迭，最后仍旧是痛苦更多。所以最欣赏的人的特质之一，一定是懂得拒绝。有时候很多人觉得拒绝别人是残酷的，但是不拒绝的后果一定比拒绝更残酷。比如面对一个追求自己的人，但是自己并无感觉，拒绝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拒绝是斩断，是放对方和自己同时自由。虽然可能有短暂的难堪，对方也会心有不甘，但是自己和对方一定是松了口气的，知道再无可能，不给对方留希望，让对方死心就是给自由，也是给尊重。不懂得拒绝的人，一定是这种诱惑里包含着某种利益点，使得自己优柔寡断。在感情里典型的感受就是，他也还不错，要不先试试，说不定试试就有感觉了。不喜欢别人就一定要拒绝，从来没有试出来喜欢的感情，有也是自我说服和将就。你的第一感受永远是最贴合你的意愿的。不耽误别人，也别耽误自己。即便在工作里或者拥有感情后，在面对诱惑也绝对不能犹疑。确定了就努力去爱，不喜欢就好好拒绝。懂得拒绝的人永远是最酷的，而且拒绝永远是通往答案最干净利落的捷径。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发的东西，其中一句来自一个男孩的一句话，他说一个男生如果说自己约了多少姑娘，我只觉得他很 low。 如果他说跟自己特喜欢的姑娘结婚了，我会觉得他是爷们儿。我是一个挺传统的人，在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很多事情是极其容易的，一副皮囊，一副身材，再带点冲动就可以，剩下的东西都空空荡荡，极其虚无。但是如今真正好好用心去爱一个人反而很难，所以真正懂得爱的人，我会对他充满敬意。人冠冕堂皇起来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不如动物。我们得清醒点儿，得时常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用这些话与你共勉。 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人都说被拒绝很不好受，然而拒绝别人同样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么你被人拒绝过吗？感受如何？你拒绝过别人吗？又是因为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凯瑟琳大王的网友。几个月前我看了一则 TED 视频，主人公叫贾先生，他从小斗志满满，在长大过程中却渐渐害怕被拒绝，直到他30岁创业被投资人拒绝后，他决定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一点改变。为了克服自己害怕的心理，他开始了一个被拒绝的游戏。第一次，他找路人借100美金，被拒绝后落荒而逃。第二次，在汉堡店续杯汉堡，遭到店员拒绝之后，他不再逃跑，而是继续跟店员沟通。如果你们能做汉堡续杯，我会更爱你们的品牌。这位店员竟然也很友好地回复说会反馈给上司。这次他没有那么紧张了。第三次，索要一个奥林匹克造型的甜甜圈。这一回得到店员的认真的思考，并且真的给了他一份奥运五环甜甜圈。他把被拒绝的故事发表在美国各大媒体上，点击量好几百万。他更是成为社交媒体的红人，出书演讲分享自己的经历。他从害怕被拒绝到坦然接受拒绝，促使他的人生发生不可思议的转变。看完之后的我深受触动，决定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尝试拥抱拒绝。人们总是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想去纽约采访著名演员休·杰克曼的咖啡店。休·杰克曼是全球著名的动作男演员，他连续17年饰演《X 战警》中帅气的金刚狼，让全球影迷为之疯狂，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爱妻子的好男人。低调迷人的他，在七年前在纽约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店 Laughing Man Coffee。 很少接广告代言的休·杰克曼却对这家店情有独钟，亲力亲为的推广。带着这样的好奇，我决定去这家店试一试。我查好地址，坐上地铁前往目的地。在临近咖啡店的时候，在店外徘徊了半个小时，出了汗的手在衣服上蹭了又蹭。我害怕被拒绝，更别说是被大明星拒绝了，所以一遍遍深呼吸，鼓足勇气走进店里。进门的一瞬间突然感到放心，又失望透顶。店里根本没有什么休·杰克曼，只有忙忙碌碌的店员。 去哪儿找休·杰克曼呢？我环顾四周，把目光锁定在负责点单的店员身上。我默默地跟上排队的队伍，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组织语言。嗨，我是中国的一名博主，采访过全球很多的企业家，得知这家咖啡店是杰克曼开的，不知道我能不能有机会采访他。那一刻只觉得英语单词往嘴外蹦，心里恨不得找一面盾牌给自己打掩护，或者找个沙坑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店员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冷冰冰地问我要喝什么。店里人来人往，买一杯咖啡的时间只够我说两三句话，于是我再次排队。我非常想把这家咖啡店的故事写给更多的人看，能不能帮我约一下休·杰克曼？这次你还要咖啡吗？店员虽然低头做咖啡，我再次买了一杯咖啡，随即递上了自己的名片。我从中国来纽约，会待到4月20号。虽然冒昧打扰有点唐突，但我真的很想写出关于这家咖啡店的故事。等到循环到第五次的时候，店员终于抬头说，这家店是杰克曼的合伙人大卫打理，你想要遇到他的话，下周一早上8点你来吧，大卫在。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被拒绝5次后得到了这次采访机会。尽管没有采访到休·杰克曼本人，但我也可以作为一个采访杰克曼合伙人的中国姑娘，去深入了解这家咖啡店的故事。其实害怕被拒绝就是我们的本能，而这个本能更深层次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害怕结局不够完美。越想得到一个人，害怕的甚至不敢去表白，越想做好一件事儿，就越容易去想象搞砸了这件事的后果会有多严重。这些情绪的产生代表着不被认可，不被接纳，因此被拒绝容易让你丧失安全感，放大恐惧。于是每次遇到小小的拒绝，我们就落荒而逃，久而久之失去了那颗勇敢的心，也丧失了更多的机会。然而每当你想让人生的脚步往前多迈进一步，你被拒绝的机会就会多增加一次。正如贾先生在视频里所说，想成为更好的人，就要学会战胜被拒绝的内心，学会战胜那个胆小的自己。那我们又该如何拥抱拒绝呢？一，假设失败法。在每次想去做一件事情之前，先假设自己已经失败了。既然已经失败了，那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你得到的就是赚到的，被拒绝也是在你意料之中的。用这个方法来调节心理，降低期望值，你会获得更大的勇气。二，三次询问法。贾先生抱着一束花问路人，能不能把花种在对方后院，遭到了路人的拒绝。他追问了一次为什么，得到对方的真诚回答，家里有狗不方便种花，对面姑娘爱花，你去找她。于是贾先生在成功将花种在了对面姑娘家的后院。我上门去休·杰克曼的咖啡店，想要采访休·杰克曼，遭到拒绝。在我的追问下，得知这家咖啡店由大卫和杰克曼共同打理。于是我采访到了休·杰克曼的合伙人。 第一次被拒绝后，你可以试着多问一句为什么，给自己三次机会，你也许会发现不一样的结局。三，真诚沟通法。我的闺蜜很想得到一份心仪已久的工作，去面试失败遭到拒绝，她坦诚跟对方交流了自己未来想要从事的领域和方向，从而得到 HR 真诚的回复，不招聘你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公司无法得到最大的施展，不符合我们的公司规划。因为更加深刻的沟通，闺蜜被这家 HR 内推进了另外一家大公司。所以遭到拒绝后，要学会真诚与对方交流想法，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管到达成功的哪个阶梯位置，都会遭受到无数次的拒绝。平凡人和伟人一样，被拒绝都是人生的常态。然而，实现人生理想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拥抱拒绝。不要因为别人的拒绝而否定自己，敞开心胸，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不要把一次拒绝当成否定，要在拒绝中挖掘机会，引导人生往充满阳光的方向去生长吧。 应该是多

从小新刚进办公室开始，他被调到了参考咨询部。小新说，他的噩梦就从那里开始。小新的主任很年轻，是个30多岁的女人。从小新刚进办公室开始，就没完没了地给小新派任务。小新告诉我，就算办公室里其他人是清闲的，主任还是会把事情往他那里推。最可恨的是有一次，小新生病了，身体非常不舒服。中午1点的时候，别的部门做活动，临时需要有人去帮个忙。当时办公室里除了主任，还有小新和另外一个姑娘。主任却硬是把明显不舒服的小新喊醒，派他去帮忙。其虐身心程度，小新后来回忆起还是十分愤怒。小新说，主任就是欺负我这个人好说话。我想了想说，对呀，有些人就爱指使好说话的人做事儿。其实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见这种事儿，因为自身性格，又或是因为不想得罪别人，所以你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意勇敢说不。久而久之，你就变成了大家心中那个好说话的人。前段时间，有一个不是很熟的同学在微信群里加了我微信。一开始的时候，他总爱发一些需要投票的链接给我，我也都很客气地帮他投了票。也不知道是从哪一次开始，他突然要求我在投票后都要给他截张图，然后发给他。当他这样对我要求的时候，我没有立即回复他。过了一会儿，他见我没有回应，便发微信对我说，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个随和的人，这点事儿我相信你一定会帮我的。碍于面子，我只好答应了这样让人并不舒服的要求。我劝服自己，也许他只是很在乎这件事儿，所以才会如此自私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就这样，直到投票活动结束，这件事儿才消停。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是这位同学好像赖上了我，有时让我帮他下载一篇文章，有时让我帮他查找某个资料。归结来说，那些能够自己百度的事情，他宁愿来麻烦我，也不愿意自己找。终于，在他让我帮忙申请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时候，我对他说了 no。 并不是我怕麻烦，而是对于这类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麻烦别人的人而言，一旦发现你是个好说话的人，立马就吃定你，并笃定你是个不懂拒绝的人。明贤集中有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古人劝诫我们要多做义举，而不要去牵挂往后的发展，也告诉我们给他人便利，他人也定当会给我们便利。可惜的是，有一类人总是贪得无厌，遇见古道热肠便得寸进尺。自小就有人教会你助人为乐，可从来没有人告诉你该如何去拒绝别人。我们都得了一种取悦病，取悦的对象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你用道德来绑架自己，别人用自私 来压榨你。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有一个室友，总是差他们帮忙带饭，毫不夸张地说，恨不得饭都要送到他嘴里才算结束。一开始还会说声谢谢，后来他连谢谢都不再说。如果有一次没有如愿帮助他，他便会埋怨我的朋友，甚至在背后说三道四。最后忍无可忍的朋友决定和这样的人断交。朋友说，从前总是碍于室友关系，想要以和为贵，所以才委曲求全。到后来才发现，与自私的人而言，本就没有什么情分。他们更多的是把别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要我说，朋友早应该和这样的室友说不。人生在世，你要遇见的人太多，大可不必为这种自私的吸血鬼而费心劳力。某一年暑假，我被安排实习。实习期间认识了两个校友，一个男孩，一个叫做小 C 的女孩。按理来说，我们三人既是校友，又同时被安排在同一家公司实习，关系应当是不错的。可是我发现男孩好像不太乐意与那个女孩说话。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男孩突然和我说，真是不明白小 C 的为人，我又不是他的男朋友，去西门拿自己的快递怎么就那么难。后来我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女孩找男孩帮忙拿快递，男孩碍于面子，只能专门绕路去给女孩拿，一次两次，接着三次四次，小 C 理所当然地觉得男孩是不会拒绝来自一个女孩的求助。可是正如男孩所言，他并不是女孩的男朋友，又有什么义务对女孩百依百顺呢？为了拒绝小 C 的这种理所当然，男孩选择找些妥帖的理由，不再及时回复女孩求帮忙的短信。时间一久，女孩也就感受到男孩的不情愿了。如果我们始终不拒绝，我们就不会伤害别人，但是我们伤害了一个跟自己更亲密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这是毕淑敏谈到的拒绝。坦白地说，拒绝其实就是一种权利，你那么好说话，又有谁能体谅你？生活本就不容易，很多时候你舍弃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却被那些利用你善良的人们压榨。于他们而言，你所做的事儿都不值得一提。曾看到这样一句话，不要成全了别人，恶心了自己。学会拒绝别人，也尊重别人的拒绝。纵观人的一生，每个人都不可能无懈可击，你无法讨好所有你认识的人，只有爱自己才是过好这一生的关键。反过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被拒绝了，也不要去揣测别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没有人有义务要去帮助你。生活与教养让你有太多不能说不的理由，可是面对现实生活中很多无理的要求，不间断的压榨，只有机智勇敢的拒绝，才能成为一个有底线有原则的人。不要一直做生活中的老好人，这一生太短，学会拒绝，让自己的心也舒坦一回。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人都说被拒绝很不好受，然而拒绝别人同样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么你被人拒绝过吗？感受如何？你拒绝过别人吗？又因为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 Jenny 乔的网友。情商高的人拒绝别人的同时帮别人做事，情商低的人只会想着如何漂亮地拒绝别人。想做哪类人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亲戚聚会，家里的哪类人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亲戚聚会，家里的大厨有事没来，我们全家都是懒癌，出去吃饭都觉得麻烦，干脆在家叫外卖，吃得清静又自在。结果打着打着麻将就到了中午11点多，突然意识到还没点餐，急急忙忙找了个能最快送达的餐厅。过了大概15分钟，表妹突然接到外卖小哥的电话，说他到了餐厅才知道我们点的一个饮料卖完了，又不能直接退款，让我们取消这个订单再重新下一单。表妹问餐厅，如果再重新下单，是不是要安排另一个小哥给我取餐？电话里的服务员愣了几秒钟后，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外卖平台可能自己要重新排单吧。表妹一下子就着急了，这样一来一往，一家人不知道要眼巴巴地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这顿饭。刚想和餐厅理论一番，一旁的舅妈突然来了一句，你让他们随便换一道价钱差不多的菜不就行了吗？我哭笑不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 common sense 这种东西。过去我也经常遇上过这种情况，但从来都是服务员小妹噼里啪啦地问我，鸡尾酒换成果汁行不行，茼蒿换成油麦菜好不好，从来没有人直接说我们这里没有，你退单吧。所以一直才没有出现表妹这种愤怒的表现。她是那种性子急躁的人，芝麻大点的事儿都很容易着急。可今天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她，我猜想餐厅服务员可能是个新来的姑娘，经验不多，情商又不高，才不知道怎么应对经营中的危机。生活里不如意才是常态，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把挫败带给别人的人，但拒绝带来的杀伤力却是天差地别。情商低的人只想着怎么把拒绝说得优雅漂亮，情商高的人会在拒绝的同时想着如何帮别人解决问题。上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国际交流的社团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这个社团在学校名气很大，云集各院大咖，几乎接管了学校所有牛气哄哄的国际交流项目。当时我抱着功利的心态，觉得多认识点牛人，将来对自己的事业发展一定会有所帮助。可是去了之后，我却发现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你得到的并不是想象中那种很实在的帮助，而是他们一直在教你处理问题的方式。社团里精英云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技，有人擅长拉赞助，有人善于项目执行。不过我最佩服的还是内联部长。内联是社团里最不受待见的一个部门，每次招新都没人愿意去。可是我在内联和部长工作过一段时间，就发现他的工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有一次学校国际部一个老师来社团里找他，说学校有一个外事接待任务，需要几个英语好的学生，还点了几个名字。可偏偏那几个人被学校另一个部门征用了，为此部长早就帮他们推掉了很多任务。可这次同样大牌的官方领导来了，我还是有点担心，想着怎么也得把这几个人的时间腾出来。结果部长皱着眉头想了想，冒出一句，老师不好意思呀，这几个人那段时间不在呢。老师的脸色有点变，我紧张的呼吸都有点急促。结果部长紧接着来了一句，老师您放心，我肯定给您找几个英语好的，保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一边说一边俏皮地吐了吐舌头。老师满意地笑了笑，拿他没办法，显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忽然想起有人跟我提到过，在部长接手之前，社团被盛传高冷，各种耍大牌。现在想想，极有可能是只说了部长的前半句。工作之后进入服务行业，我也更明白了这一点。每个人都有那么多事情做，你根本不可能随时随地满足别人的需要。但是怎么拒绝，特别容易暴露一个人的情商。而我发现，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给别人关上一扇门的时候，记得打开另一扇窗，这样才不会活活地闷死一段关系。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他在位的时候，一位功勋卓著的英国军官请求加封他为男爵，可是他不够条件，迪斯雷利也无法帮他走这个后门。可是两个人的关系也挺好，于是他就对军官说，亲爱的朋友，我给不了你男爵的封号，但我能给你一个更好的东西。第二天他便放话出去，说自己多次邀请这位军官接受封号，但都被他拒绝了。消息一出，军官在人民中的形象瞬间高大了许多，甚至比任何一位男爵都受人爱戴和赞赏。这位军官后来成了迪斯雷利最忠实的战友。左传中说，这位军官后来成了迪斯雷利最忠实的战友。左传中说，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陷其可，以去其否。进言时，如不可行，则以可行之法替代不可行的办法，陷可替否，由此而来。经常听身边的人说起要如何坚持自我，不轻易向别人妥协自己的底线，所以每每遭遇两难的局面，必有一番你死我亡的心理斗争。然而仔细想想，现实里有很多拒绝未必会带来伤害，伤害与否在于你是否带来一个解决方案。每次有人拜托部长帮忙他又无法完成的时候，他总会给你一个惊喜。有人约他一起去聚会，工作缠身的他总能给朋友找到一个更好的陪伴。有人找他借钱，穷得叮当响的他总能帮朋友找到有闲钱的金主。很多人好奇他怎么那么神通广大，可是仔细想想， 你就会发现，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丢掉了很多朋友。你给别人一个备选，可能也未必有好结果，可是给人的感觉却是你替他们多想了一点，而这一点点的差别就会让你变得和其他人不一样。有些人拒绝你，你像吃土一样难受，可有些人拒绝你，你却能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礼物。所谓情商高，大概就是如此吧。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瞬间，秘密若然让我分担，假声有。